同埋大約11%嘅自民黨都會係拉攏嘅主要對象。社民黨總理候選人蕭宇慈話：選舉結果顯示選民尋求變化，希望佢出任下屆總理。聯盟黨總理候選人拉舍特話：會努力組建一個由聯盟黨領導嘅政府，而認為可能首次要由一個三個合作夥伴組成嘅聯合政府。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嚟普遍晴朗的天氣。上週10時，超強颱風蒲公英集結在沖繩島東南大約11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緩慢移動，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今日大致天晴炎熱，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酷熱，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4448點，升256點，成交金額340億。上證綜合指數報3623點，升10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4499點，升141點。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小米集團21.3跌8毫，騰訊控股465.2升5蚊，美團253蚊升8.4，李寧89.15升4.5，友邦保險86.95升4.5，恒生中國企業88.22升8毫，吉利汽車22.3跌7毫，阿里巴巴144.3冇升跌，中海油8.44升3.7，中國平安56.1升1.85。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784，英磅10.65，瑞士法郎8.417，澳元5.675，加元6.17，新西蘭元5.475，歐元是9.1283，每百日元對港元7.03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2.93。日經平均指數報30353點，升104點。港金現價報16280蚊，跌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58.9美元，賣出1759.4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军器厂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锦田公路高埔油站锦田和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时间他们的。另外提一提大家，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里面有坏车，一大车多啊！重复多次，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里面由于有坏车阻路，现在一带开始车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二倾力直播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 港队在上届全运会勇夺两金、七银、七铜的佳绩。自1997年起，今次是第七度参与赛事。 嚟到今届，港队最终可唔可以刷新纪录呢？ 紧贴港台电视三十二， 徐家乐、邱雨勤与一众专业评述 为你倾力播放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尽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三十一 ，Bang Bang 声，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本地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登场主角 ：Rockabilly 乐队 The Boogie Playboys。今晚7:10，港台电视三十一。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我是梁继章。 早晨，早晨，我是李丽毅。 早晨，早晨，配合大家，我是马小强。 你今天有没有自然醒？你自然不醒啊？你今朝 自然醒， 自然 不想醒。 今朝我都有少少，唔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咧？ 我今日 一啊，你一啦，我唔知啦，即系星期一疲累咁样啦，即系已经起身做咗一阵嘢噶啦，但系突然间见到张床，觉得佢伸出两只手，我就扑埋去话阿床，我都同你拥抱一阵先，咁我就，但系搭咗落去咧，啲罪恶感又升起，就话唔得噶，你又已经翻咗公司噶啦，一定即系我自己咁同自己讲，唔得噶，我唔可以咁嘅，咁起翻身咯，有时都系嗰啲叫同舒服有少少。即系 纠缠 啊！即系又想继续挨一阵，你会唔会噶？ 我唔会噶。 通常就出事的。 我唔会噶。 一挨低咧就会出事 的。我一起身我就要起身噶啦。同埋就我俾人嘈醒，我系瞓唔翻噶。所以咧，我基本上唔会话喺张床嗰度咧喺度点嚟点去或者咩，因为基本上对于我嚟讲，我系冇意义噶啦。 系、你亦都唔会瞓得翻。 瞓唔翻。 反为你就会不停谂，哎呀，我应该起身咧。 系 啦。嗰啲念头 令到你觉得唔舒服。我会宁愿就起身去做啲嘢，即系可能如果我早起身嘅话，咁我可能就系、是搞揾衫可能会揾耐啲啊，系啊，可能我会冲杯好啲嘅咖啡啊，咁我会咁咯。 其实系嘅，马老师有冇呢个感觉？ 我赖床，我真系我改唔到呢个习惯、我第一个钟系6:50，第二个系6:58，跟住7:06。 校三个闹钟， 五 校三次闹钟， 五次。用个手机嚟响， 咁你其实教最后嗰次咪算咯，反正你第一次你都唔会起身， 我都唔系好明呢个系咩心态。 你教最尾嗰次咪算咯，你教7:00 真系唔好、 但你会嘈到侧边啲人噶嘛？ 我呢个招好犀利，我收喺个架拉底嗰度，个电话嚟嘅，一响我就揿熄。 唔得，你都听到， 一响我就 你下次搵个 pad 夹住佢啦，架拉底唔够远。 定系可唔可以冇声咯？如果系咁嘅话，你可唔可以就震机咧？就 系 震你 自己， 或者你都揿吓？你而家咁样唔危险咩？ 因为佢一瞓着咧，震唔醒佢。 其实都有。讲过就系你个手机系唔应该咁近你自己个身体噶嘛，系咯，会唔会因为咁啊？所以佢呢一排会变成咁。 健康嘅人唔好，即系本来健康嘅人就唔好， 即系横掂都唔健康 啦。可能医得翻， 又啱嘅，富富得正系嘛？ 冇错，震下震下就会精神。 梁博士，你讲嘅 新嘅疗法， 冇错， 手机疗法 叫梳梳震， 每日震几次。 今日天气几好啊？ 系啊， 天晴炎热，梗系啦，29度气温，相对湿度75%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早晨。 红日我爱你，人 我难得出了又好过。逢食西瓜，你的温暖总逼我食多个。同日我爱你，因你准我做我，从未怪责不爱假笑的我。你的光线绝不因我样子古怪避开我。潜入水底，你的嗰趟眼波都会射黑我。我一出街，你便像把暖火拥抱我，便燃亮我。我不出街，你亦射穿窗帘奔向我，愿陪着我。你热情真热情，我未停止恋你，你面亦衰对亦我未停想念你。 30度气温，相对湿度73%。过咗几日牛牛豆豆落雨湿湿嘅日子，今日我哋又有阳光白白晒住个 pat pat， 俾啲温暖我哋，几正啊！坐喺直播室有小朋友梁继章，有靓女李丽蓉， 多谢， 仲有 Uncle 强。 无论这个我生性聪明或傻，你都亲我，懒得管我，烂心穿了有好过。逢食西瓜，你的温暖总比我食多个。我一出街，你便像把暖火拥抱我，便燃亮我。我不出街，你亦射穿窗帘奔向我，愿陪着我。同日我爱你，因你准我做我，从未怪责不爱假笑的我。你的光线绝不因我样子古怪避开我。潜入水底，你的火烫眼波都会射黑我。 林子祥嘅《红日我爱你》啊，苏文比条都强似咁强嘅阿妈，因为咧妈妈咧伯母咧就系、是、生日快乐，保祝生日快乐， 年年有今日。 啊、 多谢多谢。 咁今日咧，孝子强咧就同阿妈妈咧去食呢个皇帝蟹，不过系俾个蟹爪阿妈啫，自己食咗啲蟹肉同埋蟹膏咁样。 唔好咁话佢啦。 喂，有一样嘢我真系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家姐嗰日，咦？点解两个钳一大一细嘅？佢、问我系咪换咗，即系俾人换咗。 个钳点换啊？ 唔系啊，佢哋话 你唔系，首先你买翻嚟唔系成只买嘅， 全只买， 你街市买嘛， 全只买嗰、那个人咧、 啊，我知啦，佢做个截做个截肢手术， 唔系嗰个人仲系当住个面，嗱睇住啦，因为佢话原来好多人咧响街市嗰度咧，咁样俾人买嘢咧系换咗啲钳啊手脚噶， 新闻影过噶啦， 系啊，嗰个，所以我真系夹住金睛房眼夹住碰埋佢， 识唔识嘅啫嗰档， 唔识噶，系朋友介绍喺九龙城嗰啲嚟噶，我睇佢几大档，咁佢系逐节斩斩斩斩斩，嗱，六只脚，两个钳，一个蟹壳。佢话嗱呢个， 你当时睇系冇问题嘅， 冇问题。佢话呢个嗱呢个蟹壳咧，我就唔帮你斩啦，因为咧会惊啲 膏走晒 出 嚟。等佢啦，1500一只蟹喎， 嗱， 唔系8000喎。 即系个底部嗰啲咧，佢话嗱呢啲冇用嘅，我帮你掹走晒去，得唔得？我话得。跟住佢好人，再倒啲冰落去。咁佢话你攞翻屋企慢慢整嚟食啦。 你睇住噶嘛？ 系 就系全个过程。 同埋佢未烫之前咧，佢系俾我睇嗱喐嘅。喐嘅，即系佢真系摆喺度，佢自己行嚟行。 即系佢唔系咁样喐嘅，嗱佢喐 啊，佢喐啊，佢戇戇嗰只蟹， 佢戇只蟹噶啦，喐 啊喐啊， 好似 食 钟咁样。 我只手喐佢喐噶啦，系我只手唔喐佢唔喐嘅。 系啦，咁咪叫喐咯。 虽然 你自己要喐啊嘛，或者你个头喺度喐啊。 喂，买只蟹要咁高境界嘅咩吓？ 即系因为嗰啲 贵。你不如咧，不过验尸官去啦，叫埋个验尸官去 攞出嚟都喐嘅。 咁梗系啦，咁如果唔系你都唔会买啦。我而家讲紧嘅就系话，你唔系买嘅大闸蟹。大闸蟹就话扎住晒咁样，你就唔知佢啫。个呕泡嘅都代表佢 O K。 咁你就拎佢翻屋企啦。 拎佢翻屋企啦。因为我其实真系亲眼睇住佢冇换任何嘢嘅。但系我后来咧问人咧，佢话啲鞋都有机会鸳鸯钳嘅，即系特别嗰只。 但 系 争得远唔 远？ 争得远唔远咧？ 都远噶，即系等于一只四寸，一只三寸咯。 即係好明顯， 四寸同三寸唔係爭好多啫嘛。 明顯睇得出啊，唔係即係我覺得唔好啦。 但 係總之明顯睇得出。 湯之前你有冇留意過佢鉗入咁嘅現象？ 我真係冇留意喎呢樣嘢。 咁你冇留意就唔可以話人 啦。 係 啦， 你睇住佢噶嘛，就係 我 多謝。 不過咁，馬老師，我想話俾你聽咧，魔術師咧，其實你望住佢都變得到嘢，你明唔明？你唔好成日話我睇住個噃，睇住都變到㗎。 佢已經算好好啦，佢淨係變個鉗啫嘛。係啊，佢一個將全隻變細啊嘛， 變一隻蝦嚟翻嚟。 系一 变咗只虾 咧，变咗只龙虾，你咪仲惊？ 唔系啊，大头虾嗰啲最平嗰啲， 你就要打电话嚟，不可思议噶啦！就我好惊啊！我咪买咗个长脚蟹， 但 系 屋企 变 咗只大头坑渠龙虾， 惊啊！我好惊啊！ 呢个好玩， 系咪先？ 好玩， 呢个就不可思议嘅游戏 啦！你拎到翻去，就算咧得翻一只钳，你都冇想食噶 啦，就劏咗啦嘛！ 唔系，同埋你睇住佢摆喺个袋啊嘛， 系啊， 我点知你系咪跌咗喺街啊？系咪先？ 我就其实信佢多过信你咯， 系我都。 即係你知你自己做人 㗎啦，我都傾向於信佢嘅，我傾向信嗰個湯蟹嗰個。 但上次咧，我睇新聞咧講嗰個某，我唔記得邊個街市啦，都唔好講邊個街市啦，就係嗰個海鮮檔係點樣偷龍轉鳳，你知唔知啊？嗰個人企喺個檔度望住佢㗎，那個客户。好啦，佢咧拎住嗰啲，佢唔使踎低添啊！ 哇，唔使踎低都咁勁。 佢拎住即係譬如將嗰啲魚啊蝦蟹，總之擺喺個袋啦，一擰轉面啊！一放手，哎跌落地添，佢执 咪就系咯，咪就 系 咯， 就响嗰时 系啊，你都要踎低啊嘛，你踎低就执嗰时候，要系另外 因为嗰 个档准备嗰 睇唔到佢跌咗落地下， 系 佢之前已经摆咗一袋其他啲死死地噶啦，或者有啲冇 cheap 啲嘅，但系同一个胶袋，佢一跌乌低身一执就掹咗个嗰袋上嚟， 系咯， 你完全冇分唔到 啊， 所以咁咯，即系我相信好多系好人嚟嘅，但系当中咧，即系见到你嗰个样，觉得诶我唔呃，我对唔住佢 啊， 佢个样。 系啊，咁面咁长，系咪都知道佢系好人啦？ 蠢到个点？佢个头写住呃我啦，咁样。佢个头写住三个字呃我啦。 冇错啦， 我好蠢噶。 系啊，跟住一除低个口罩，我就唔呃我就笨。 咁佢觉得佢惊佢夜晚瞓唔着啊，所以佢一定会呃你， 即系错过咗个机会啊！ 系啦，唉，仲成年街市都冇撞到个咁嘅样嘅人，系咪先？呃我啦，我其实好蠢噶。 系啊，所以其实我都问，系咪就系几好？ 跟住仲要同老婆同阿妈。我睇住佢汤噶，一大一细唔知道，不过我睇住佢汤噶。 我睇住汤，系啊，冇嘢噶。佢到最后屘，佢讲每一样嘢咧，其实都系冇得解释噶。 其实唔系，你的确系睇住佢汤，不过睇住嗰个人汤你啫嘛，系咪先？ 系 被汤嘅唔系只蟹，系你啊嘛。 哎、 你应该翻去睇下佢就自己用咩颈血汤，可能一路行一路滴紧血。 真系好汤啦， 系啦， 呢个水真系好汤。 冇错。 哇，你哋讲到成个恐怖事件， 系啊，同不可思议啊嘛。 我就觉得 喺你身上根本就系、是。 点会有鸳鸯钳嘅咧？我觉得有啲奇怪。 唔系鸳鸯钳系有嘅， 揸成 真系有人，我哋左右面都唔同啦。 你手同脚唔会揸个 size 啩？ 我会，如果你 真系啊，真系明显地一大一细嘅。 嗱，咁佢所谓嘅就系明显地一大一细，你又唔知道系有几大几细，啱唔啱啊？ 你细嗰个系咪俾阿妈食，自己食大嗰个？ 一定系啦，咁咪冇问题咯，系咪先？对于佢自己嚟讲嘅话， 阿妈太大只咧唔消化， 系啊， 你食嗰只咯， 胆固醇， 胆固醇 高，千祈唔好， 系啊，或者你食半。只算，我食只半下，你食半只算，系啦系啦，跟住拍佢膊头，拍佢，慢慢食慢慢食， 几惨咧，系嘛？人哋买只蟹啫，俾你踩到咁啫，唉，真系凄凉。OK， 咁啊，除咗话即系诶阿马小强啦，系咪啊？同阿马太 系 啦，同阿马太好地咁样，系啦，庆祝生日之 外，小姐， 其实我哋仲做咗啲乜嘢咧？咁样系啦，咁我哋咦咁啱，无独有偶，大家都喺屋企度煲剧。 其实诶，我 你真系要介绍你嗰套。 系啊， 讲 真 佢啫。我除咗煲剧之外咧，我同我家姐庆祝生日。不过佢未到嘅，系啊，佢听日星期二系啦。咁但系因为 预祝生日， 系啦，我同佢预祝啫。讲开又讲吓，系啦。咁啊呢一排咧，其实都因为我之前咧，嗱，我喺嗰个叫 N 字嗰个台啦吓。咁我成日咧，我会跳嚟跳去，跳嚟跳去噶嘛。佢仲会打一行字，你决定唔到就随机播啦。 冇错， 你知唔知你试 过嘅？我哋有试佢咁样。好似喺度 润紧 啊嘛。系啊，你睇得耐噶嘛，佢会弹出嚟噶。 既然你决定唔到我，你帮你拣啦。 系啊， 我嗰次想揿走啦，点知真系揿咗好 啊！ 跟住佢系咁播啲我唔想睇嘅剧，我又走唔翻出嚟。 睇得嘅，你停咗佢，掹 咗集数咯， 翻翻出嚟冚咯。 咁我睇咗，因为有个剧咧，我见佢上咗架好耐噶啦，但系咧我就冇睇到，因为嗰个画个画面唔系好吸引，同埋个剧名怪怪地，叫咩咩游戏咁样。但系因为话好睇嘛，我入去睇，哇！佢讲嘅人性咧，我谂起马老师嚟。 点解咧？ 因为咧，佢话人同人咧几 friend 都好咧，或者佢曾经对你几好都好咧。 当如果生命原在一线，即系只能够你或者佢咧， 两个只能活一个， 活一个嘅话咧。几好嘅人或者几好嘅朋友咧、 嗯， 最后咧唔单止会选择留自己啊，仲会揾办法善你添。 系咩？ 点解会谂起佢哋唔谂起我嘅？ 因为我谂，我谂马老师一定唔会系咁嘅人。 咁我明啦， 一定唔会系咁嘅人， 一定唔会系咁，系咪？佢就系自己自杀咁。 喂，你剧透搞错啊？ 唔系啊，我冇剧透啊。 你有剧透啊？ 因为我未睇噶，哦可能 你劇透咗，你劇透咗最後嗰集啊！ 哦，我有呢個編劇嘅啲嘢喺度啊！ 裏邊好多嘅驚喜嘅。 嗱，點解我會同阿 Michael 講呢套嘢咧？就是、因為睇首先喺嗰個平台裏面嘅話咧，佢已經係長住咗咧，就有幾個星期嘅冠軍。咁、 嗯、 當然好多時候咧，我都會因為咁樣咧而會選擇睇嗰啲劇咧。其實有時候我會服嘅。会中伏嘅比较多嘅，咁但系问题系在于就系其实好多人会讲嘅，未必代表系你自己嗰个口味嘅。咁、嗯、但系呢一个咧实在太过犀利啦！我身边有好多人咧已经不下一次同我讲，佢就话点都好，你都一定要睇，因为佢已经成为咗一个韩国而家嘅话题、嗯。 不过要补充，十八岁以下唔好睇 哦， 因为佢里边有好多好残忍嘅、 嗯， 我认为残忍，残忍。 我想请问一句， 好黑嘅暗黑嘅情节， 系咪有少少似嘅就系一条饥饿游戏嗰啲咁样嘅情况咧？咁、嗯、我就真系麻麻地啦。我有睇过饥饿游戏嘅，但系我就唔系好得咯。 Survivor 嗰啲 系啦 ，Survivor 嗰啲就明啦，系嘛条桥都系咁嘅啫。 呢一条桥啦，总之嗱，而家喺一个大厅里边有四百几个人，四百几个。 嗯嗯生存遊戲咧， 上邊有一個大嘅前鈎，但係嗰個前鈎係大到咧，好似一間房咁大，吊喺半空，不停有啲錢跌落去，不停點解、嗯、不停有啲錢咧、 嗯？ 越多人 boom boom 即係離開咗呢個世界咧，啲、嗯、錢就會越嚟多、 啊啊， 因為嗰啲本來屬於 你都分得越多，係咪啊？即係若果你生存， 最後只能得一個人走， 可以攞曬。明白。 咁你諗下幾殘忍？ 嗯， 不過唔講啦，咁啊費事掟好似劇透啦。 但你覺得好唔好睇咧？嗯 系啊， 如果站在戏剧嘅张力同埋嗰个演员系非常好睇嘅、 嗯， 但系就真系我觉得，如果心智未成熟或者系啲顶唔到呢啲咁样叫做生死存亡啊，我出卖你，你出卖我啊， 嗯、 就唔好睇，因为好多都几残忍嘅， 系、 就是、纯粹一个个人意见吓，唔代表本台立场啊。 嗯，冇错，咁啊冇系自己即系喜唔喜欢呢套戏啫，我就系谂住其实本身就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去煲嘅，咁但系因为其实屋企都有啲家事啦，咁所以其实就比较忙，咁所以。都会煲咗一啲嘅就唔需要追嘅，即系例如讲一个嘅就，我觉得其实都系同生命有关嘅。讲紧嗰套嘢咧就叫做《雪藏希望》啊，来自泰国嘅，咁就喺度讲紧话，你哋相唔相信人其实如果你真系死亡，你唔接受呢一样嘢，可以系将自己嘅尸体或者你嘅脑部冷冻，佢哋会相信嘅就系喺嚟紧咧，系啦，就系 科学 啦，又或者嘅就系喺医学上面嘅发展咧，会去到总有一日嘅话系能够将嗰人起死回生嘅。咁就系讲紧一个咁样嘅故事。就是一个 是不是连续啊？都是 它不是连续一集过、 哦、 大约是一个钟头零二十分钟、哦、是不是很容易入口、啊嗯、我就想着、啊、我觉得这件事都很值得探讨，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 science fiction 在写着这件事，有谈论过这件事、嗯、甚至乎我们早一段看过黑镜都有讲过这个类似的问题、嗯嗯、我觉得这件事其实我就是探讨有少少有关于就是生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嗯、 又或者就是人的特质又是什么呢，如果当我只不过是能够我就当我自己的身体是一个硬件，软件嘅就系我嘅性格啦、我嘅思想啦，又或者嘅就系呢啲咁嘅嘢。如果当我呢样嘢系抽晒嘅时候，我亦都唔好肯定我自己嘅硬件能够起死回生嘅时候，我冇咗呢啲咁样嘅嘢嘅时候，嗰、那个仲系咪系我咧？佢、就探到呢个问题啦。 O、okay, K， 好睇噶， 好哲学喎、 啊。系啊，所以我就睇咗之后，我就觉得 真唔正，马老师， 好好咁样思考。 你愿唔愿意啊？如果有咁嘅方法， 我唔愿意， 我唔愿意， 我死咗就算噶啦、 我都唔愿意。 系、啊，唔好说我。 同埋里边佢亦都有咁讲过嘅，佢话其实基本上到而家现时嚟讲嘅话，系未能够做到呢一样嘢嘅，所以嘅就系好可能会将你自己嘅身体能够嘅就系泵翻著佢，但系问题系在于嘅就系嗰个系咪佢嚟嘅话咧？而家个最紧要系个你 preserve 个脑啊，佢有两种价钱嘅。第一种就系 戏里边咋吓， 唔系戏里面啊，系真佢嗰个 documentary 嚟嘅，系、 哦 okay、 真实嘅一个个案嚟嘅 ，docu 嚟噶 ，docu 嚟 嘅，唔系 story 嚟， 唔系 story， 唔系 drama 嚟嘅。咁啊就话讲紧有两种嘅，一种嘅咧就系就净系 preserve 你个脑、另外一种嘅就 咁第时摆翻落边度啊个脑？ 个脑就系摆翻喺个身体度咯。 嗯， 系啊，又或者佢就系只系个脑，个脑有嗰个思想，有呢个咁样嘅，即系你嘅嗰啲特质嘅话，系咪就代表嗰个人就系你啊、就系你啦。咁另外一个嘅就系全身。 包括埋你个脑。 但系咧 ，Sarah， 如果你咧平啲个 package， 我估平啲啦。但系咧，你第时咧，你个脑摆咗马小强个身体度。 咁我就 你一起身擘大只眼，望到自己系屎蛋，望到自己系屎蛋。 系啊， 你即你冚自己，即刻冚自己。哎呀， 嘥晒啲钱。 点解唔买贵啲嗰只？买贵啲嗰只。 系啊，又啱又啱。系咪 先？我宁愿梗系唔做，做就 做成套。 我点知你摆落边嗰度噶？系咪先？ 你又啱。 你估我好愿意俾你哋摆入嚟？ 大家咁话啦， 系咪先？ 系 又啱，系啊。咁所以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几好嘅，又快快脆脆，系嘛？个零钟头唔会需要你太耐嘅时间。咁我觉得都系一个 呢个系嘅，即系科技嘅发明咧，虽然帮咗好多，但系第时咧，我哋太多呢啲咁嘅好似道德嘅交叉点啊，你都唔知做定唔做，系咪先？ 嗯， 系啦。 系咯，但系佢而家嗰套讲到就系话，其实基本上个脑咧，你系好难可以将佢雪藏咗之后嘅话，我可以肯定到第时嘅话，可以100% 将佢系还原嘅。 系咯，到时咩都唔记得咪死？ 你觉得系好奇怪嘅，因为其实你将佢抽晒啲水或者抽咗真空之后嘅话，再将佢再泵翻佢嘅时候嘅话，更得唔得咧？而家系未知嘅，系应该系未，暂时系未得嘅。 有啲风险， 我惊第时缩到豆腐干咁 啊！唔系，我惊我第时醒都中意咗你啊，小张仔， 你而家唔系中意我咁咩？ 唔中意 ，sorry 啊，我搞错咗。 你何必要俾呢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大澳二澳海面发现浮尸，警方接报到场捞起尸体。据了解，初步证实是日前堕海失踪的女警。警方今早近8:00收到有艇户报警指，在二澳海面发现有人在海面浮沉。事发在星期六朝早8:00，一艘水警巡逻艇执勤期间在沙洲对开海面翻侧，船上四名警员堕海，其中三人获救送院，女警失踪。水警、消防、飞行服务队寻日曾经在龙鼓洲一带搜查。教育局容许12至17岁学生，若果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超过14日，并达全校人数70%的学校恢复全日面授。屯門息息園主辦可藝中學今日起恢復全日面授，是全港首間恢復全校全日面授課堂的學校。校方在校門設置體溫監測儀，又派人為進入學校的學生噴消毒液清潔雙手。操場小食部設有飲食區，學生出入要拍卡。午息活动亦会分流进行，方便有需要时追踪学生。有学生话，对于可以恢复校队球类活动练习，同埋恢复全日面授感到兴奋。而有学生话担心疫苗副作用，不会接种。校长张健新话，低年级学生需要留校喺课室5%，校方喺每个座位设立隔板，又参考市面食肆嘅做法，花咗大约50,000喺课室安装银离子空气净化剂。立法会换届选举12月举行，民主党决定，如果有成员有意参选，需要报备党内中委会，交由特别会员大会决定有关人士能否参选。主席罗建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昨日特别会员大会的决定是否故意回避参选，他说在现时的环境下需要更团结，党内的民主程序要行得比较足。他认同在这个程序下参选门槛提高了，但并非不能达到的门槛。对于有学者形容民主党的决定是暧昧做法，估计是要等所有区议员的宣誓是否获确定有效，罗建熙说不会特别估计哪个有机会参选。 第十四届全运会闭幕礼今晚八点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广东省领导张联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参加会期交接仪式，象征粤港澳三地正式承办下届全运会。内地传媒报道，闭幕礼将会精简各代表团入场环节，不设运动员持旗手，只会由礼仪人员持各代表团的旗帜进场，并选派少量运动员紧随其后。大会昨晚安排香港传媒领取闭幕礼证件。儀式參加者進入奧體中心體育館前需要接受嚴格安檢，參加者嚴禁攜帶食品、飲品、雨傘和手機充電器等。另外，下午五點起到閉幕禮結束，奧體中心附近一帶劃為管制區域。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炎熱，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酷热，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61点，升169点。成交金额5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6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08点，升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8.2升8蚊，美团254.4升9.8，小米集团21.35跌7.5，恒生中国企业87.76升3.4，阿里巴巴143.7跌6毫，李宁87.7跌1蚊，吉利汽车22蚊跌1蚊。中海油8.5升4.3，盈富基金25.02升1.6，友邦保险86.35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4，日元110.65，瑞士法郎0.925，加元1.263，人民币6.457，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兌美元0.728，新西兰元兌美元0.703。日经平均指数报30,362点，升114点。港金现价报16,33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8.71美元，卖出1,759.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回启德隧道啦。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里面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在启隧去尖沙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李安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丽桥即是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着宏景台那段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锦田，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点去运输署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就越高。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现在度揭幕，我口预备。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了，愿在完美巨大暑假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单车运动员李思颖在全运会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赛勇夺金牌，为香港争光。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哋偷咗你嘅资料，搵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仲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知佢会点报答呢位有心人呢？ I'm 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 除下衬衣，悠闲日子，就算有钟声是我。 Cuba 话佢未试过呢种咁 chill 嘅曲风嘅，于是向 J 风请教。点知对方唔单止俾意见佢，仲自己录咗个 demo， 令佢更加容易掌握到。呢单嘢请食饭应该梗噶啦。作曲 Kudo Slam 填词中雪，编曲苏道哲 Ino， 监制苏道哲。 I'm 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 期待过些平凡日子。 上榜四星期，连升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胡鸿钧《今天不营业》。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好啦，咁其实呢有冇留意到呢，就每一日呢实际上都好可能係有啲好特别嘅日子嚟嘅。咁、可能就係即係大家如果冇话特别要去搵嗰啲日子嗰啲，今日系啲咩嘢呢，咁母亲节啊、父亲节呢啲梗係啦，全世界都会知啦。咁但係呢其实好多时候你都会发觉，就可能今日咩水世界日，今日呢就希望大家要睡眠日咁样。原来今日呢唔睇唔知喎，今日呢系叫做世界旅游日。就係、每年嘅9月27号嘅话呢，就系呢一个嘅纪念日嚟嘅。咁其实旅游业咧，对于呢个世界上嚟讲嘅话，实际上咧都真系帮有好多人提供咗有好多嘅就业机会啦。有成十分之一嘅人口，原来都系靠呢个旅游业咧可以为佢提供个就业嘅机会。所以其实对于大家嚟讲，我觉得影响好大啊。 首先喺疫情之下啦，吓咁旅游似乎都好似半萎缩咗噶嘛，过呢一年啊。咁啊，希望呢个疫情慢慢咧就放缓啦，大家可以继续去旅行啦。 冇错， 旅行里边咧，我想问你哋，你最印象深系咩咧？咁样，我觉得最惊啦，或者叫最扫兴咧，即系唔见嘢啊！我试过有一次咧，就嗰阵时啲小朋友仲细啦，同佢去到日本， 有一個主題公園定樂園咁上，我唔記得邊個樂園啦。咁咧我就陪佢去玩一個遊戲咁先算，啲小朋友遊戲。但當時咧，你知道小朋友嘅遊戲咧，啲凳好細張即係嗰啲咩飛象啊，定唔知咩？ 你 OK 啊？但係咧，可能要坐兩隻。 因為咧，我擺咗銀包喺個褲袋啊，咁咧坐落去嗰、那個 千祈唔好 嗰啲B B 凳咧，你明唔明啊？ 跌出嚟， 即 係 一定會跌出嚟咯， 好唔舒服。於是，我唔係夾出嚟，唔係 攞出 嚟，係攞出嚟。摆喺后边，因为佢唔会揈得好劲嘅，佢系嗰啲小朋友嗰啲温云游戏嚟嘅，即系好慢吞吞嘅啫咁样。坐完之后我就落咗车啦， 唔记得咗啦， 我就唔记得咗啦，系去到排紧另一个游戏，咦？点解我裤袋咁空 嘅？冇嘢揞嘅， 冇嘢揞嘅， 平时揞开啊嘛。 我先醒起，哎呀，头先同阿仔玩个游戏，因为太嗰啲凳太细张，我就掹咗人包出嚟。 哎，好惊、啊！ 因为啲窄嘅牛仔裤咧，你塞住个人包。即系你会好唔舒服咁， 你会唔会咧一发觉自己唔系啊？你嗰个感觉咧系全个头麻痹咁，系 好惊啊！ 有呢 个 感觉噶， 你 谂 下 个 身在异地，日本你唔即系你又唔识讲日本话， 你又唔知点样同佢解释， 点样沟通，咁啊砰砰砰砰流晒汗，跑翻头先嗰个位。sorry， 哎，其实佢可能都已经知道我，即系佢其实 唔见咗嘢，咁慌张， 因为佢执咗啦嘛，嗰个看守嗰人。咩嚟噶咁样？哦 ，wallet 咁样 ，OK， 咁即刻就俾翻我。 啊， 哇！即系我觉得咧，去第二度旅行咧，真要好小心。证件啦，银包呢啲真要好小心。 有冇听闻过嘅就系喺某啲嘅地方咧，特别系你唔见嘢咧，系唔需要太担心嘅。日本系其中一个，因为我听闻嗰阵时候，我哋曾经有一个朋友，佢就系话：，哇，嗰次根本系冇可能会发生嘅事，就系发生喺日本。佢话佢就系搭嗰啲嘅类似好似佢哋嘅地铁咁样啊，搭火车，火车，跟住咧就因为你知啦，太多嘅一啲摄影器材，佢就带咗个好大嘅袋，咁啊又唔想阻住人嘅话，佢就话声称就将自己呢一个嘅摄影器材嘅袋咧摆咗上去一啲摆行李嘅地方， 即系唔好阻住人。 同你嘅個個情 case 都係一樣啦，因為你唔係更新，唔係自己係孭住嘅話咧，好多時候咧，可能你又瞓一陣覺啊，因為佢搭好長途嘅火車，冇錯。點解知到站嘅話落車啦？落咗车之后，仲要行下啊！突然之间见到哇，好靓个风景喎、啊！咦，点解会轻装上阵嘅？ 系啊， 先至发现啊，成袋嘅摄影器材，佢已经系根本成个老婆啊！佢话 系啦，最宝贵嗰啲嘢 留低咗喺架车度，好惊。咁跟住佢就系等于好似你咁样讲嘅，就系其实亦都唔系好识讲日文，我点同佢沟通，话俾佢听究竟系乜嘢咧？咁佢嗰个车站嘅人同佢讲嘅就系你唔需要担心。好彩嘅就系你呢个系一个环回线嚟嘅。其实基本上嘅就唔会话有人攞咗之后，可能系搭咗第二条线佢走咗。总之就好似我哋嘅砌嗰啲火车咁咧，你咪玩过啦，系咪？嚟嚟去冇错，喺呢一点 A 点嘅话，就弯翻转头都要翻翻嚟嘅。佢就唯有就系睇下喺中途有冇人攞走咗，或者有人执咗。相信应该冇人执咗，我会交翻俾我哋。佢话到最后尾嘅时候，佢等啦，就系话如果由而家我估计。佢要再翻翻嚟呢一個站，我如果落咗喺呢個站落咗啦，係啦，咁幾耐咧？咁佢就講咗一個時間，唔係太耐嘅啫。咁就如果係嘅話，你咪嘗試下等下睇佢會唔會翻嚟呢個站咯。 我諗嗰等個過程嘅心情真係 好 十八個跳動啊，上上落落。 係啊，咁但係我覺得形容得好好嘅啫，因為我賴低咗個老婆喺。喺个火车度， 哑老婆，摄影机出声嘅老婆，摄 影啊！你谂下，对于一啲摄影嘅发烧友，佢真等于你个老婆一样，啱唔啱？佢就话，所以咧，我根本我就已经冇心情去第二度啦，就好想知道究竟会唔会翻翻嚟我身边咧？到最后尾嘅时候，竟然真系翻嚟嘅时候，入翻去睇翻嗰个位原封不动， 哇！ 冇人 同我搵翻银包一样咯，你知道你旅行同埋你旅行，你就会摆多啲现金噶嘛。所以当时我真系好惊噶，成程嗰啲现金摆咗里边，冇咗点算咧咁。 同埋冇得適應， 冇得適應。 人哋如果真係淨係潛咗你嘅啲現金之後，就掉曬你啲嘢，咁到最後尾嘅時候，你都係一個好大嘅損失咯。 有冇試過啊？ 我試過就係由法國尼斯坐火車去意大利嘅威尼斯，聽講係南歐同埋中歐最危險嘅火車線，好多人會偷嘢嘅。咁嗰陣時同個小女朋友咧， 坐幾耐啊？ Overnight。即係你當夜晚十點零，第二朝一早起身走啦， 喺嗰度過夜㗎啦， 喺個火車度過夜。咁咧，因為嗰啲每一卡咧有棟門，咁啊閂埋嘅，而嗰啲凳咧係對坐嘅。 咁你哋係咪兩個人霸咗一卡？ 嗰啲 咁你閂埋門咪得咯？ 係，你聽我講先，嗰啲凳可以拉曬出嚟變一張大牀嘅。然後咧，我就將當時認為最貴重嘅相機就擺咗一個最入最 貴重唔係你女朋友咩？ 佢都系，所以佢喺我身边。 咁话啦，佢女朋友都系咁谂啊，最贵重嘅唔系佢。 大家都各有 佢喺我身边， 有佢各位 最贵重嘅地方。 然后跟住咧，我攞条绳翘住嗰道门，即系费事有人入嚟啦， 锁唔到嘅。 锁唔到嘅，冇得锁嘅，因为佢每一 佢唔俾你锁， 系啊，唔俾你锁。譬如话点零钟，佢有人敲门， 查票， 即刻，咁就又要解翻晒，又俾个题啦，跟住又闩埋门咁样样。去到第二朝，哇，六点零起身，嘣嘣嘣，咦，个袋反转晒，即系我相机袋咧啲嘢碌晒出嚟，一查睇啊，真系唔见咗啲嘢，就唔见咗个相机， 吓。佢點樣入嚟㗎？ 唔知，因為佢其實每一次敲門咧，我就瞓喺個門口嗰度，我實醒瞓嘅，因為佢永遠就 tick tick tick， 我就起身。 你仲講實醒瞓，俾人攤埋啲嘢。係 啦，咁就真係唔知點，就真係冇咗。 同埋其實你信唔信佢話佢自己醒瞓？佢頭先先喺度， 咪咯，啱啱先話俾人攞咗啲嘢。 唔係啊，同埋就喺度講緊話佢校鬧鐘啊，都要校幾次先至鬧到自己。 兩嘢，因為嗰啲環境咧，我必須要醒嘅，即係佢一查飛咧，我必須要彈起身，係俾佢睇嘅。咁呢啲可以懶嘅，我梗係懶啦。但我真係唔知點解就冇咗個相機，就喺嗰度。 即係呢次就係你咁多次旅遊，你最難忘㗎啦。就算你做足點樣嘅準備， 咁啊全程冇得影相咯，咪 冇啊！冇噶啦，唯有 佢个女朋友咪好开心咯， 唔使烦。 翻嚟嗰阵时候，系啊，唔使影相，又唔使睇，唔使拣相，系咪？嗰阵时候几好啊！ 但系嗰时真系要拣相噶，不过冇啦，真系冇咗。后来去到意大利咧，就买咗一个嗰啲叫做相机仔，因为你冇你又唔 紧要啦。人生总有不如意嘅事情，系咪？咁啊，少少教训啦，系咪？唔见埋个相机，起码有个靓女朋友陪住啊！虽然今日两件都冇晒啦， 冇晒， 你好毒， 好毒啊！我哋 系，我哋咁多 punchline 咁。夏の綺麗の季節を越えたのに、今の僕ら不安な日 网上情，是你的又不是你的。幻想你买咗二十栋嘅别墅，但系可能只系住过其中嘅一栋，咁其余十九栋系咪你嘅呢？当然唔系啦，你只系临时保管啫。至于你嘅财产系咪永远系你嘅呢？ 当人离开咗呢个世界，再多个财产都会更换主人。咁你买间屋系咪你嘅呢？屋可能只有一定嘅使用期，而佢亦都有一定嘅寿命，终于有一日都会倒塌。你嘅仔女又系咪你嘅呢？仔女长大咗之后都要离开屋企，成为人哋嘅丈夫、人哋嘅太太。你买咗一本书，写埋自己嘅名，呢本书系唔系你嘅呢？如果你只系当佢一个装饰品摆喺书架上边，咁佢就唔系属于你噶啦。一本书只有读过、欣赏过，先系真正属于你。你嘅钱系啊，有好多，但系只有花咗嘅钱先可以显示佢嘅价值。钻石再大，永远埋喺地下都只系一个砖头；黄金再多，埋喺地下都只不过泥土。时间再珍贵，如果唔找紧利用，都等于流水。世界上好多好多嘢，如果永远不为人所用，珍贵嘅价值亦都只会变得一文不值。所以无论任何事情、任何东西，系属于你，同时亦都属于人哋。有人种咗一棵树，你喺树下边都系享受树嘅绿色、清凉同埋佢净化嘅空气。咁呢棵树咪又系属于你嘅咯。人嘅贪念太多啦，有时得到太多，享用不完，早晚都唔系你。甚至你嘅生命今日属于你，一百年之后又系唔系？贪得无厌，到最后我哋可以带走嘅东西又有几多？ 为什么新世间上，此间许多爱如常？为什么争斗不绝，欢欣不永恒？问为何人全隔膜，颜面无真相？问那天可找得到理想中的乌托邦？为什么相分单薄，光彩消失面容上？为什么此发将怪模样？问为何年年春季，无常难春去？问那天可再一见我当初的旧模在目前，如何风光？ 仍是泥中葬，没法牵走一根线，哪许依恋臭皮囊。 你买了一只皇帝鞋，它的钳是恩珠鞋，恩珠鞋钳属于皇帝鞋吗？马老师，属于你的鞋都不属于你的鞋，你吃的皇帝鞋只是太监鞋，因为 配翻个人， 因为缩细了那个钳。 但是问题是在于，就是买回来的鞋不是代表真真正正属于你的鞋，是要吃了落肚的那个才是你的鞋。都吃了落肚啦，不要想 啦。吃了落肚啦，开心心，是不是？你不当它一大一小咯。 不是，我证实了，就是说因为两只钳都是一左一右的，就不要，即是如果你一边就 肯定不换。如果他骗你，他都会用完，因为左右，难道给两只右钳你吗？ 给错了。 不是，他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你是要骗我的，不如给一对对称的我，是吧？即是给一两个小的，那不会有一大一小，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是啊， 不要紧， 我是要尝试要解读究竟他在说什么， 叫他翻译诊入来 都要 异国语言， 有时候你要将那些东西全部重组，你才知道 回来。11点钟之后风骚范围就有一个叫行走江湖。 今天去哪里打工？ 今天行走江湖就讲小张张当年有幸能够成为十大中文金曲其中一个司仪的时候， 哇， 发生了一件不威的事。十大金曲嘅威咧，但系我讲得即系拎出嚟讲，就梗系一啲叫做棘棘地嘅事情啦。嗱，其实咧嗱，并不是道人迷信啦。咁有啲大 show 咧，通常系啦， 我好信噶。 其实咧嗱，呢样嘢再讲良心，唔系良心，即系心安啊。即系你拍完之后，你好似觉得 你做咗嘛？ 因为好多基建上嘅嗱，人迷都仲要控制。 嗯， 基建咧， 嗯， 正式嚟嘅时候有冇出错咧？哇，一下翻嚟讲下啦。 咁邪，好惊啊！ 拉拢的主要对象。社民党总理候选人萧月池说，选举结果显示选民寻求变化，希望他出任下届总理。联盟党总理候选人拉舍特说，会努力组建一个由联盟党领导的政府，亦认为可能首次要由三个合作伙伴组成联合政府。冰岛国会选举最初点票结果一度显示，国会63个议席中33席由女性当选，成为首个由女性主导国会的欧洲国家。但外电引述官员说，经过重新点票之后，女性只是取得未过半数的30席，国会内的男性仍然多过女性，不过不排除未来几日需要更多重点。根据国际议会联盟数据，全球目前只有三个国家，包括卢旺达、古巴和尼加拉瓜的议会女性人数多过男性。至于欧洲，瑞典和芬兰议会中的女性比例分别有47%和46%，未过半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周10点，超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大约1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56点，升264点，成交金额6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53点，升9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1.4，升11.2；美团254蚊，升9.4；小米集团21.65，跌4.5；恒生中国企业88.22，升8毫。阿里巴巴144蚊，跌3毫；中海油8.58，升5.1。 李宁87.85元跌0.5元，吉利汽车22.05元跌0.5元，盈富基金25.12元升2.6元，快手82.05元跌4.8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3，英镑10.639，瑞士法郎8.411，澳元系5.672，加元6.164，新西兰元5.47，欧元9.1237。每百日元对港元7.0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964。日经平均指数报30,358点，升109点。港金现价报16,33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9.46美元，卖出1,760.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宏照道都係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货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屯赤隧道出口机场、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大埔道以登华亭沙田、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锦田公路高埗油站锦田、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同埋屯门公路大榄上斜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呢场系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嘅大决战。 随住辽沈战役报捷，淮海战役如箭在弦。行军打仗时机最重要，共产党的将领怎样改变策略去突击敌人呢？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港台电视32延续运动热潮，直播今届全运会精选赛事。 比赛去到接近尾声，好多香港运动员亦都竭尽所能为港争光。 今晚闭幕礼，港台电视32将会全程直播。 节目更邀请到刚喺比赛勇夺金牌嘅牛下女车神李慧思亲身亮相，与全港观众直击盛事。 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闭幕礼， 今晚7点半， 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二台话你知， 依家好多人都话要搞网上生意，但系对于数码营销，你又识几多呢？ 想轻松展开数码业务，你就要留意香港贸发局推出全新嘅数码学堂。 佢哋会邀请各方面嘅网上推广专家，为你提供全面、实用而且免费的数码营销培训课程， 从网络行销秘诀都一应俱全，等你的中小企业就算是由零开始都能够随时随地自学并增进各种不可缺少的数码知识。 有兴趣的你可以去到贸发局的网页找数码学堂，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课程短片， 例如数码业务起步精选，能够帮你的数码营销踏出第一步。 而数码营销系列会教你怎样在不同线上平台制定有效的推广计划。 内容知性系列就教你利用别出心裁的文字、图片和影片去展现品牌和产品优势，务求引起目标客户的关注。 想知道更多详情就要去到贸发局网页了。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Kitty、阿欧。 二台话你知。 Hello， 我是提子啊。 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中意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疑咨询热线18222。 大家好，我系米雪。点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系好简单嘅咋，生活嘅情趣要自己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咧就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冇错啦，十一点十三分啊，翻嚟风骚快活人，提醒你咧，今日咧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生效噶啦，31度气温，相对湿度69%嘅。今日咧天晴啊，下昼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未来数天太阳伯伯都系陪住我哋，所以系天晴酷热。行走江湖，小张张同小狐狸。 头先开头似唔似啊？小狐狸有清谈嘅声， 系啊，做清谈一小时噶嘛。阿曾志华嘅节目， 系一个钟啊，每日 一个钟啊，冇错啊。好，行走江湖第一篇，十大金曲之小张张出丑记。话说时间倒转去1995年，当晚十大金曲在红馆举行，星光熠熠， 劲啊！ 座上座无虚席，一切正准备进行。当晚四个司仪， 阿叻、 Eric 即吴嘉莲、卢敏仪加埋我，将会在四个升降台。各位朋友，今晚司仪一路讲个名，一路升上嚟， 哇， 好 grand 啊！ 我真系觉得条裤都发光，真 系，净系条裤咋，上身咧， 威到尽， 黯然无光。 好啦，咁啊，当然下昼咧，一般都系噶啦， 彩排 rehearsal 咁样样，乜嘢都 hear 嘅，唔止，我谂唔系下昼啊，前一日要 hear 紧嘅， 梗系要啦，同埋开会咧， 系啦，咁拜神就拜神啦，等大家即系感觉。良好啦，有信心啦，但系有得 hurt 嘅系人，冇得 hurt 嘅同埋随时会弯嘅 系机器， 机器。好啦，我头先都讲咗啦，四个司仪咧一开操嘅时候起个音乐啦吓， 呢个咯，即系呢个 八届十大中文金曲。现在开始，有请今晚大会司仪， 系 咪喺度数咯？当时我哋四个一早已经企咗喺嗰个叫做升降台嘅下面。升降台为咗唔想穿崩啊，你冇理由即系降一半见到个头噶嘛？系沉到最低嘅，完全系，总之阿叻咁高都睇唔到佢嘅，即系沉到好低嘅。好啦，一路叫啲司仪名，一路升啦。小弟梁继章就出第四个， 哇，第四个 压轴， 一嗌我个名嘅时候， 梁继章。 唔喐嘅，块板唔喐嘅，喂，眼镜啊，喂， 真系唔好彩你。 跟住咧，我望见即系离我少少咧，有个嗰啲兄弟喺度拍嗰个掣噶嘛。喂，识啊，佢再拍多两下， 拍坏 噶，压然不动。哇，唔喐就唔喐。但系我听到嗰边阿叻啊，伍嘉莲 开始讲紧嘢啦， 开始讲嘢啦。 系啊，我明啊， 各位观众。欢迎各位， 好嘢！ 你应该系起码第四句啦，系咪啊？ 小弟梁继章仲喺个窿里边， 仲未上。佢哋知唔知啊？ 唔喐啊，系唔喐啊， 坏咗。 上咗去上面嗰三个司仪啊，知唔知啊？ 佢哋知都冇办法噶，可能佢个心里边谂紧，哇条友去边啊？ 系啊， 但系佢哋当时 the show must go on、live 紧系咪？电视拍紧。佢唔都仲話停停先，等下先，嗱佢張未上咁 啦。我哋落翻係，我哋落翻。 原來對住個窿， 又落嚟。 張。 當時我心有一個諗法，我係咪繼續企喺個窿講嘢咧？即係我聽到佢哋講嘢嘛，我有劇本噶嘛，我係咪企喺度接住啊？冇錯，你雖然睇唔到我，但我而家係講緊嘢嘅。 我會咯。 我嚇？ 我會啊！我決定。总之就算你见唔到我， 核突都无比喎、啊。如果系咁， 咁系佢哋核突，你估我想噶？ 系啦、 啊，我又唔系跌咗落个窿。 我仲有一个谂法，我好唔好即刻离开个窿，搵另外一条路跑上去咧？ 你知唔知啊？ 但系大家知唔知道舞台下边嘅世界？ 哇，迷宫啊！ 混乱到一个点咧，你系会迷失。嗱，首先咧，嗰、那个系舞台嚟啦，下边咧系嗰啲一铲一铲啊， 嗰啲柱嚟嘅。 嗰啲柱咧，咁跟住咧又有啲。贴咗啲方向号喎，呢度台口，呢度台右，呢度出口，四廿几张纸贴晒，同埋下面咧系得嗰啲灯胆挂喺度， 冇错。 有时咧你睇唔到，唔系好睇得清楚啲路。 你唔会靴下边，你要点样行噶嘛？ 系因为嗰下面俾 FM 行嘅啫， 冇错。 同埋司仪可能都行一两次嘅啫， 冇错。 我又冇信心，我惊我迷失喺台下边。点解梁家杰喺咗边啦？ 我头先喺下面迷失咗啊！ 就咁唔计你租，你都冇出现。 我真系好彷徨，最后点算啊？饮杯水先啦。 饮 杯水，唞唞先，喺入边瞓一阵先啦。隔篱有胡鸿钧，今天不营业。 感到戏开始看超人，随荧幕搭跳兴奋，一飞冲天太自由。我最爱我背脊活成就，空中飙车要撇甩这地球，逃不开都市只好偷偷爬入角落，和酷讯激战报 UFC 之风有仇，撒旦大门马大吃垃圾再怎可乐每秒随地作乐。I'm just running the river in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feel. 除下衬衣，悠闲日子，就算够钟情，是我把钟声粉饰，乱看八卦，注视剩我一个人任意。就算已冲。 走江湖之小张张十大金曲几乎出丑记， 当时小张张混咗嗰个地底窿里边，想又想唔到，叫又冇人睬。阿哥猛拍个掣，对我耸一耸肩，话冇啊，都系咁啊， 真系耸肩啫，只可以。 佢都冇办法噶，佢都冇办法噶，唔知咩事啊，到而家我都唔知咩事。好啦，当我听到。连卢敏仪都开始讲嘢，我真系惊到裤都湿埋。 佢第三个啦嘛， 系啊，到我噶啦嘛。 你大会师爷一定系咁噶嘛，系咪？ 突然之间好似奇迹一样，我脚下块板喐咯， 即刻负责。 但系你知升降台唔可以太快噶， 冇错， 一嚟会跌噶嘛。 系、 升，但我心已经太心急啦。佢升咗，即系我身见到一半啦。我就即刻好似精子爬电视咁样 爬出去， 摆两只手喺个台。 哇，好危险！ 爬上去， 我仲狼狈， 我已经顾不得到我讲嘢啦。我真系一路 由得佢一路升一路讲， 一路升一路讲。 我当时真系好心急啊！ 太危险啊！你太危险 系嘛？ 因为你咁咪仲好笑。如果你万一你跌落嚟咧，又或者你咁嘅话，下边一定少啦。你擒上嚟，净系精子或者系好似蜘蛛侠咁样。 跟住琴日甩咗只鞋，你咁点搞咧？ 唔好咁狼狈啦！ 当时我就系咁样半擒半跳咁样，扑一声上咗去。跟住跑埋去，我见到阿卢敏仪望住我眼神，你去咗边啊？ 你系似乜嘢咧？ 我 净系搣 到佢个心系谂紧咩？ 又或者佢就系临上嚟之前嘅话，可能系去咗个洗手间。 系啊，以为你去咗厕所。 跟住你赶唔切，咁跟住先慢慢再升上嚟嘅时候， 其实佢哋都好担心，因为 梗系担心啦。 咦？点解一个唔见咗？ 系 个最后临到要我讲嘢先跑出嚟。 我承 识 你嗰句啊，同埋。嗰陣時候你會諗好多嘢㗎嘛， 啊、但係最後叫做有驚無險，因為我都趕得切開咪咁。经过咁多年咧，我印象仲系好深。 但你擒上嚟有冇人笑啊？ 我唔理得佢， 佢唔记得咗啦。佢嗰时 已经唔理。 嗰时候全世界 上到 笑 嘅，我上到去就算。同埋大家都注意力喺晒台口嗰三个讲紧嘢嘅人度，我估啊，系啦，影唔到嘅。我睇而家网上咧好多啲片咧，净系剪晒啲歌星唱歌，就冇晒司仪听。所以大家如果揾翻咧，未必揾得到噶啦。但系喺我心里边咧，仍然记得呢一幕咯。 都唔关你事。咁同头先你讲话拜神有咩关 系 咧？ 拜神系令到心安啲咯，即系希望啲机器所有嘢进行得顺利。 因为你今次就 系 冇拜啊， 有， 好紧要噶， 唔知点解啊，系啊。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做咗嘅，系咪都有事，我冇得好讲啦。但系如果你唔做而有事嘅，你就会觉得你有嘢赖嘛？点解我唔走去装支香咧？ 冇错啦， 嗱，唔系话有啲咩嘢，即系宗教上或者啲符符 fit fit 嘅嘢啊，只不过有时系真系有啲嘢系求心安嘅，或者系可能唔知去啲咩地方，你念念有词咁样，系咪啊？咪做咗佢咯。 我行走江湖第二篇第二篇 第二篇 第二篇 第二 part 第二 part 就是小胡胡胡烈马先生和我们今天讲的是 都是同一主题，就是小弟我又要翻翻去转头1987年啱啱出来入了 TVB 就负责第一个大 show， 又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又系喺红馆。嗱，因为咧，当一个 你负责咩啊？ 我负责，其实我净系帮手负责， 总有 个 岗位噶， 接待阿吴楚凡先生。 成晚你净系做一样嘢 啊？系啊，因为我哋嗰阵时咧， 点解你咁好嘅，咁蠢嘅？ 我哋啱 因为惊佢 做 得唔好啊嘛。 呢个其实 我觉得因为系咁咯。 咁你对吴楚凡先生不敬喎？ 唔系， 我系马里乌嚟， 即系俾阿马里乌整，唔系 乌里妈。 乌里妈佢只可以做一样嘢啊，唔敢俾太多嘢佢啊，会唔会？因为佢做得太好啦， 因为 臭啊吴楚凡先生。 因为嗰阵时啱啱出嚟。入咗去 TVB， 我解釋少少啦。通常咧要接待做啲咩咧？嗱，你要肯定知道佢幾多點到，你要接咗佢啦，帶佢一個叫做舒服啲嘅位啦，譬如後台啊等等啦。跟住你話俾佢聽，阿吳楚凡先生，你一陣間咧係頒俾邊個？你要講啲乜嘢？咁樣咯。 係啊。 嗱，因為嗰陣時咧初出茅廬，其實咧啲大人咧乜都唔俾我掂噶啦。佢淨係見到我好似同阿細龜兩條友喺公司度遊下遊下冇嘢做。你係咪好得閒啊？我話係啊係啊，叻過嚟幫手去接待阿吳楚凡先生， 係咪得？係咪好似頭先咁啊？俾埋稿你，你到時就 brief 佢啦，講咩？ 係啊，但佢真係望下就劈低噶啦。我哋先去第一日咧，我要去佢九龍塘個大宅嗰度。哇！真係好有粵語長片嗰啲， 即係講俾佢聽嗰個橋。 係啊，唔係啊，先係同話俾佢聽有件咁嘅嘢做，問佢點樣。其實都講好咗噶啦，之前因為專登喺加拿大飛翻嚟嘅。即係已經 OK 咗啦，不過禮貌上都要同佢講聲係俾邊個， 當年就係俾阿譚詠麟嘅，咁、就係我哋冇份度冇份參與嘅，只係企喺後邊。誒、阿鵬哥話：靚仔，即係我咯，靚仔，去攞啲點心，去幫阿三姐攞啲點心出嚟招呼一下，即係嗰啲導演啊、監製坐曬喺度，喺佢屋企。 係啊，佢屋企佢叫你招呼人啊？ 係啊，佢、叫我入去，係啊，可能升後來升咗廿五啦，我真係冇嘢做。呢個僆仔嚟咁，然後去到當日咧，又係一早就去晏晝佢屋企接佢過嚟啦。但係因為佢啲比較年紀大嘅，佢話咧嗱，我十點零咧我要瞓覺噶啦嚇， 即係唔好安排咁夜，係 啦， 早啲出， 係啦，早啲出咁樣樣。但係咧，成個過程咧，我覺得係幾好玩嘅。不過講真，話曬俾阿凡哥聽，講乜講乜講乜咧，其實咧佢一大半佢真係唔記得，但係出嚟個效果非常好。我諗大家都好記得佢就係將食碗面 反 碗底， 我就係嗰次 就改咗做佢講亂咗就係食碗底反碗面， 但係以為係度咗嘅。 系啊系啊，其实佢讲错咗，不过效果出奇地好。但系呢次接待呢、這个阿凡哥咧，我觉得个经验真系几好。原来咧，我先因为啱啱第一次踏入 TVB 做嘢，就见到啊，原来做嘢真系咁样样嘅，好 teamwork 嘅，全部人都各就各位嘅。但系嗰年系阿蛋哥做司仪嘅。咁佢一個人做咧，其實基本上咧，我啲同事寫稿啲同事咧都唔使點寫，淨係同佢講哦點點點。因為嗰陣時阿蛋哥都啱啱如日方中噶啦，嗰陣時係乜都唔使，好 fit。佢講嘢真係完全控制曬，一個人做司儀啫。我覺得佢真係即係佩服佩服。咁另外咧，其實咧仲有當年仲另外仲有一個嘉賓嘅就係、鄧碧雲女士，咁我都又跟埋去，因為我想聽一下，想了解一下。但今次即係嗰年咧，就好開心，有機會接觸到兩個即係當年即係超級大人物。咁最後我覺得好好笑，就係咧阿吳楚凡先生咧，後來咧再請我哋去佢屋企飲茶，即係頒完獎之後，去再去佢屋企。咁今次咧，佢就唔叫我僆仔啦，阿僆仔。做完嘢啦，辛苦啊，坐低啦，然后叫阿三姐攞啲嘢俾我哋食咯。不过系全国都好好玩嘅。头先阿 Michael 讲十大中文金曲咧，其实我第一次都有机会同阿 Michael 做嘅。我下一次讲翻俾你听，我第一次见到阿 Michael 做呢个金曲，我系觉得佢系点样样。 哦，即系留待下一集， 系 会讲十大金曲。 系 嗱，今次 我第一次见到你嘅时候， 今次咧我今日讲咗咧就个基件出故障， 系 下次嗰个丑重大，我就会讲我个人有啲嘢出咗故障， 你个人啊， 系啊，几乎做唔到落去， 系咪同一次啊？ 唔系 同一次啦， 唔系同一次，都系有红馆，但系嗰次重大， 你要拜神， 重大麻烦。 咁你咪应该唔好再主持十大中文， 跟住冇得做啦。 为咗你好， 好，大家 命都冇埋。 行走江湖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出现，今日一翻嚟有心理测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教育局容许十二至十七岁学生，若果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超过十四日，并达全校人数七成的学校，恢复全日面授。屯門息息園主辦可藝中學今日起恢復全日面授，是全港首間恢復全校全日面授課堂的學校。校方在校門設置體溫監測儀，又派人為進入學校的學生噴消毒清潔液雙派消毒液清潔雙手。操場小食部設有飲食區，學生出入要拍卡，午息活動亦會分流進行，方便有需要時追蹤學生。有學生說對於可以恢復校隊球類活動練習和恢復全日面授感到興奮，亦有學生說擔心疫苗副作用不會接種。 校长张建新话，低年级学生需要留校在课室五线，校方在每个座位设立隔板，又参考市面食肆做法，花了大约50,000元在课室安装银离子空气净化机。立法会换届选举12月举行，民主党决定如果有成员有意参选，需要报备党内中委会，交由特别会员大会决定有关人士能否参选。主席罗建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昨日特别会员大会的决定是否故意回避参选，他说在现时的环境下需要更团结，党内的民主程序要行得比较足。他认同在这个程序下参选门槛提高了，但并非不能达到的门槛。对于有学者形容民主党的决定是暧昧做法，估计是要等所有区议员的宣誓是否获确定有效，罗建熙说不会特别估计谁有机会参选。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打击群的护卫舰李士满号通过台湾海峡前往越南访问。李士满号在官方 Twitter 表示，与东海合作伙伴以及盟友一起工作之后，现正通过台湾海峡前往访问越南和越南海军途中。李士满号近日脱离航母编队，在东海参加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行动。英国海军参谋长拉达金日前接受访问时表示，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明显是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的一部分。澳洲今个星期起陆续放宽防疫限制措施，新南威尔士州政府计划公布解封路线图，将会根据疫苗接种率恢复民众不同程度的自由。路透社报道，新州政府今日起容许位于首府悉尼的工地全面恢复施工，室外泳池在保持社交距离下重开等。在维多利亚州民众外出的范围，星期二凌晨零时起将由家中10公里外扩大到15公里，以容许网球和高尔夫等非接触式球类运动。新南威尔士州新增787宗确诊，而维多利亚州再多705人染病。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82点，升189点，成交金额8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7点，跌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94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9.4升9.2，美团253.8升9.2，小米集团21.7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87.84升4.2，阿里巴巴144元跌3毫，盈富基金25.06升2毫，中海油8.58升5.1，吉利汽车21.7跌3，李宁87元跌7，快手81.3跌5.5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3，日元110.57，瑞士法郎0.925，加元1.263，人民币6.457，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 日经平均指数报30,358点，升109点。港金现价报16,33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9.86美元，卖出1,76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曲街对出；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茶果岭道去鲤鱼门方向，近住高超道一段挤塞，龙尾油塘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宏照道嘅支路咧就车多，排到去丽业街。咁喺葵涌嘅华瑶路就有水管急收，华瑶路近住大窝交汇处一段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昂船洲大桥青衣九号码头去尖沙咀、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锦田公路高埗油站去锦田、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同埋屯門公路大欖上斜方向九龍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高速落斜或者转弯好容易发生危险噶，应该要注意行车嘅速度，适当利用刹车掣控制车速。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单车运动员李思颖在全运会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赛勇夺金牌，为香港争光。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这场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 随着辽沈战役报捷，淮海战役如箭在弦。行军打仗时机最重要，共产党的将领怎样改变策略去突击敌人呢？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至下午一点，港台电视31。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大家好，我是陈展鹏。怎样才是快活人？多些分享，多些祝福，活好每一天。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继续翻风骚范围嘅时间吓，31度企温，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心理测验时间， 好心理婆婆， 好心理婆婆， 早晨啊，大家好。每逢礼拜一咧，我哋嘅心理测验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啊？由上个礼拜开始嘅咧，我哋希望咧就系从大家一啲嘅问题，已经咧希望可以咧就系有多啲唔同类型嘅资料可以俾大家。因为其实你睇一个人嘅心理，从佢嘅动作啦，又或者好可能有好多一啲嘅唔系需要系言语上面嘅表达啦，你都可以就略知一二佢一啲嘅潜意识，究竟系心里面谂紧乜嘢嘅。 咁我想问你咧，如果个人成日 咁即系代表咩 啊？我讲过啦，我已经帮佢查过噶啦。 紧张， 一系就系、是、一系就系、是、诶，应该身体出现问题， 嗯、 就叫佢去睇下会唔会系第一胃液倒流，第二样嘢就可能系呼吸道有感染嘅、 嗯。 如果佢话咳出嚟系冇痰嘅话咧，咁好可能就系心理占嘅因素居多，就系、是、对自己咧就系不安，同埋嘅咧就系对自己感到自卑。 因为咧， 我 有 讲过噶啦， 见到啲小朋友咧，佢譬如举例，我要叫出嚟讲嘢咧，咁佢又好紧张，突然间觉得好痕嘅，周围都痕嘅，周围系咁拗咁样。呢、这个都系紧张嘅一个 表现嚟嘅， 征兆嚟嘅。 你讲得好啱，呢啲咪就系其实你喺平时嘅一啲小动作上面就可以睇到咯。好啦，咁至于今日咧，想同大家要探讨一下嘅咧、就是，其实你话除咗话系呢个心理之外嘅话咧，相唔相信面相呢一样嘢啊？ 梗系相信啦， 嗯， 绝对相信系啊。点 解咧？ 吓嗱。譬如話印堂發黑咧，佢、真係會好混濟。我真係見過一個朋友咧，成面個額頭啦，同埋鼻翼兩邊咧，真係 佢唔夠瞓啫，係嘛？ 唔係， 你呢期都係咁喎。 真係冇理由㗎， 佢係成塊面都發黑喎。 不過咧，其實唔係嗱，即係咁講，有啲人如果身體唔好都會 㗎， 身體 唔好都會 暗黑㗎。有肝有事咧，就會有呢個情況啦、可能有時若果你要反映到嘅就唔係你嘅身體有事嘅話，你好可能就講緊喎。如果大家相信啊，可能你運氣啊，或者係呢一排真係爭跌啦，係咪？嗱，而面上咧好多時候咧，大家都會覺得啊，有時有一啲人唔知點解你望上去你會中意佢嘅。有啲人就衰無過犯，面目可憎，呢、這個就係面相啊。你冇得好講嘅。有冇去諗過就係話，即係有啲咩人你係望落去，可能佢有啲咩特徵，你會覺得特別覺得和蔼可親啊？又或者就是有些就可能啲样生出嚟嘅位觉得就眉尖额窄啊，你哋会唔会有呢个留意嘅咧？ 我成日觉得咧，无论你个人靓仔唔靓仔啦，但系总之你有个笑容咧，同埋你嗰啲笑容系真嘅笑容，唔系假噶啦。即系有啲人笑得好假，有啲人皮笑肉不笑，同埋有啲人净系依开棚牙当笑咗噶嘛，系咪先？你个朋友 假笑嘛，我知。 系啊，但系我 听得出嘅，其实 举例 冇情感。 我见到咁多张阿发哥同人影嘅相，无论系俾人野生捕获啊，或者佢自己影嘅相，佢都笑得好自然嘅，同埋即系你会觉得佢笑得好睇嘅， 微笑真心 系啊， 系啊，同埋有诚意系咪？系啦，咁啊，小强强咧， 我觉得 做咩停咗嘅？你突然 间唔系，我呢度，因为佢突然间佢用一个好和蔼嘅面容对住我。 哦，你中意我刻薄啲系咪？ 都系啊，和蔼嘅。 所以你谂我几难做咧，真系好难。 咁点啊？咁点？ 吓？ 点 样咧？我觉得咧，如果一个人咧。是真的，因为我成日被人讲的、我如果不笑不出声呢很恶的。 你的样子很恶的。 真的 是啊。 是啊是吗 我又不觉得他恶但是不想亲近咯。 哦 ,ok。 反正我不笑。 即是他人于千里那种样 子。又不是而是那种你不会想跟他倾偈的那种。 是我这个我又要 检讨 研究一下先。 都不关事的你的样子生成的嘛。 不是可以改的。 例如你自己可以笑多点会不会啊 去瘦眉啊， 关咩事啊？ 整好啲咯， 系、 啊。 但你个眉都粗噶咯，其实 唔系乱啊，我觉得佢乱，杂乱无章，系、啊，我要执一执。 O、okay, K， 好啦，咁其实讲翻话，即系咧，面上呢一样嘢咧，我哋先今日咧同大家要讲讲就系你嘅面型啦。有冇留意自己嘅面型？ 有，个个人都有 嘅。系啦，咁啊，小张张觉得自己嘅面型系属于边种？ 可以接受啦，系一啲叫做瓜子面啩。 瓜子面， 四平八稳 啊吓，即系椭圆形啊，圆形啊，嗱，角形一定唔系啦， 瓜子形、 啊，椭圆。形咪就瓜子形啊，瓜子形即系叫做上边圆，后边会就窄噶咯。哦，咁呢种叫标准面，即系呢一种， 系 咪？ 我觉得 有两边系有腮嘅，但系咧个尖个下巴都系尖尖地嘅，系咪？即 系 呢一种标准型咯。 我就不至于左边嗰、那个，左边嗰个就 系 好长。 系啦，呢个就系佢啦，好明显噶，一望就系呢、這个。系啦，嗱咁其实我想同大家讲下咁咧，就系话原来人嘅面型咧，标准嚟讲嘅话咧，大致可以分七类咁多。 七类 咁、你要睇下你自己系属于边种嘅话咧，亦都可以睇到啊。你究竟系个知性型啊，定系睇个情感上面系会比较着重啲啊，定系你个人咧系会点样嘅？我哋又点分呢 好， 例如你块面可以将佢笼统咁样分为咧，就系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做上庭吓、上庭啊，就系、是、头顶去到你嘅眉下边。 哦、 OK， 咁呢一部分。系啦，唔系对唔住，你嗰个头顶去到眉下边，呢、一个咧就系你个上庭啦。咁、而中庭嘅话咧就系、你个眉下边，知道你个人中、人中定系人中？ 人中，人中， 人中， 俾人试系人中。好啦，至于你嘅下庭咧就系、由你个人中去到你嘅下巴啦。 就為之咧就係三個唔同嘅地方嘅。咁呢三個唔同嘅地方嘅話咧，亦都可以睇到你個人係點樣嘅嚇。喺呢個上學當中嘅話咧，你要分為嘅就係上庭、 拎拎 中庭同埋下庭。係啊，咁同大家要講下嘅咧就係代表住你嘅智力啦。你的感情和你的意志力的、 智力都关事啊， 是啊，这样咯，所以呢就是看到呢我们有七个不同的类型呢就要看一下了，有些就是圆形的面啦、很明显啦，可能圆咕噜的就是比如 好像电视啊， 肥姐啊，阿波啊，没错啦， 真的圆咕噜， 阿波好叮当啊，你不觉得 他不单止是块面圆，头 都 好圆， 整个人都 喂大哥快点来啊，是不是你会觉得他的人会觉得很随和的、很开心的。好啦，而另外仲有嘅就係，譬如有冇見過一啲係四方面嘅， 八兩金， 所謂叫以後見腮，冇錯。哇，你真係舉例得非常之好啊！好啦，而第三樣嘅咧，就係一種叫做嘅就係瘦長嘅形狀嘅面啦。咁咧就係 馬小強先生 好長嘅，係啦。所謂叫做有啲人佢叫做鞋抽面啊嘛。 嗯，明白。 瘦而長啦，係啊。 瘦而長， 好似個矮瓜咁，茄嗰啲叫咩啊？ 矮瓜、 茄子啊， 條咁樣咯，好似面包咁係嘛？即係啲麥包啲長面包咁樣啊。 哦 ，OK。 係啦，咁而第四種咧就係標準型面啦，就係好似阿 Michael 你講嘅呢一種啦。咁其實就係有少少嗱，你兩邊咧係啦，上寬下窄嘅。你有兩個腮，但係哪邊腮嘅就係亦都有一個尖嘅下巴嚇。咁而第五種咧就係椭圓型面嘅，椭圓型面嘅就是、其实你看下的就是不用抄的。 不是我画的、 okay, 我感受一下。 是的，其实就是一个好像鸡蛋一样。 嗯， 是的，鸡蛋是椭圆形，是不是你上面你见到的。 上又窄下又窄，中间阔。 个鸡蛋其实你都系有少少， okay, 上边系会比较比上边系比较圆啲，下边都系圆嘅，但系你会见到好似鸡蛋咁样，就为之系椭圆形面啦吓、好啦，咁至于第六个咯噃，第六个嘅就系倒三角面啦，有冇见过啲倒三角面啊？ 倒 三角面咧就系呢一种啦， 个 下巴好尖，但系上边嘅话其实基本上都系有个面积嘅阔啲嘅。好啦，咁而最后尾嘅呢一种嘅话咧，就系叫做呢一个嘅混合型面啦。混合型面嘅就系你见到嘅就系三尖八角嗰啲面，有冇见到啊？ 分唔出咩形状？ 系啦，即系有时你会见到可能佢系唔知点解佢有一个位其实会突得出嚟啊。可能你左边望落去，同埋喺右边望落去，你会发觉佢两个嘅面咧系唔同嘅。我有见过呢啲咁嘅人，古灵精怪啊！好啦，咁就係为之呢就有七种唔同面型嘅人啦。一阵间返嚟嘅话，或者你可以喺呢一个时间呢可以望一望块镜，睇下自己係属于边一类型嘅人。一阵间会话俾大家听嘅就係唔同嘅面相係代表你嘅人嘅性格系点样嘅。 没结果的梦想、其实彼此不需要再紧张，为何对不起别要讲，轻松些轻松些，我对你没有爱上，明日每影一张相当中总是熟定会有些缺陷的美，无憾我的脾气，共你试过一起，在最奢侈的青春碰上你，总算总福气。 就是李盛与任盛之间呢一只歌曲吓，将时间带到仲有七分钟，系十二点钟噶啦。不如我哋继续翻心理测验，好唔好？ 好紧张啊！ 继续啦。 好啦，咁今日咧，我哋要讲到嘅就系面相能够反映到嘅就系你嗰个人咧，嗰个性格会系点样吓、好啦，咁首先我哋会讲下嘅就系圆形面啦。头先我哋有讲到啦，喺我哋嘅演艺圈当中嘅话咧，有两个非常之好嘅例子，就系讲紧嘅就阿肥姐啦，同埋阿 Bob 啊咁样啦。呢一种型嘅人啦，哇，其实系明朗型。大都咧好乐于助人同埋深受欢迎噶，态度亦都好亲切啦，唔会拒绝别人嘅要求，具有幽默感，而且有时咧都为一件单纯嘅事咧，但系就会好容易咧会动怒噶啦噃。喺啲公司内部嘅一啲康乐活动啊，或者系呢啲咁嘅情况咧，就会系被推选为发起人嘅，亦都会咧就系负责整理成个活动。对于意见冲突同自己嘅计划唔合嘅情况咧，亦都唔会太过在意嘅吓。所以咧喺呢一种类型嘅人嚟讲，佢嘅干脆嘅作风咧系深受大家嘅欢迎嘅，大家同唔同意？ 哦、同意啊！ 但系咧，我想问啦，虽然系好受欢迎咧，但系又好容易动怒啊！ 突然之间啊， okay. 有一啲位啊，即系好可能啊，你会话佢就哇，成身名牌着得都唔靓嘅，咁可能佢就会佢无端端佢就会 咁。你 话 肥姐熟唔熟啊？肥姐咪 肥姐，我又未至于咁样，但系其实我阿 Bob 咧，我真系觉得佢系一个好乐于助人嘅人咯、因为佢试过有一次，我到今时今日我都好多谢佢噶。我到有一次我同佢一齐做 MC 啦，太夜啦，咁啊做到差唔多成十二点几一点钟都未走得啊，仲、唔知道究竟仲要做几耐啊？跟住佢同我讲，佢就系话冇所谓啦，而家抽奖你走先。 好 好人， 即 系我真系好多谢佢，系啊，到最后尾我仲抽一条金链添啊，跟住咧佢谂住同我分翻啊，佢同我讲翻啦，其实你可以唔话俾我听啊嘛，我走咗啦之后，跟住佢话俾我听就我哋一齐咧，即系卖咗佢之后，大家一齐分翻钱，我话唔使，我送俾你，系啊，嗰件事我系好记得噶。好啦，咁啊第二样啦，我哋讲紧嘅就系呢一个嘅四角念嘅人咯噃吓，咁啊即系四角念，头先你有讲到啦，就系譬如白 类似 白两金啦， 系啦，即系电视机咁啦， 嗯，冇错，咁佢就系外向啦，富有行动力啦。不达目标咧，绝不终止嘅努力家，由此可以推知咧，呢一种类型嘅人嘅话咧，系意志坚定，绝唔会委曲自己嘅态睇法嘅。换言之嚟讲嘅话咧，系非常执着啊吓。不过呢啲人咧，其实小心啲，因为好容易咧会同上司咧有一啲嘅口角，又或者系有一啲意见嘅对立嘅，而会采取一啲反抗嘅行动嘅。但系那边厢咧，又因为佢做嘢唔会半途而废，所以咧都系有好有唔好啦。好啦，另外仲有嘅就系第三样啦，呢、这个收场。长型面啦，就系、 是、 你呢一种啦，就叫做非社交型嘅人物。一般嚟讲嘅话咧，个性咧系胆怯啦，而创作力咧系丰富嘅，但系欠缺耐力啊，准唔准啊？面对别人咧，总系好似咧好好礼貌周周啊咁样。喺追求理想方面咧，好似礼貌周周，系拥有极大嘅想象空间嘅。佢中意陶醉喺个人嘅想象空间，喺公司里面咧，虽然建言都多，颇有独特之处，但却缺乏实现嘅能力，呢一类型嘅人最大嘅缺点 就 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 嗰、 那 个性格就 系点子虽多。现实之日嘅话咧，就遥遥无期。佢净系得个讲字嘅咋、到最后尾嘅时候咧，就系、做唔到嘅。 应该唔系你，你都 唔 系 你，唔系你，系 唔系 你？你 你做嘢咁有干劲，点会嚟咧？ 冇错，咁就青年干胆一样啊！好啦，第四样就系标准型面啦。讲紧嘅就系有两个腮，但系咧个下巴比较尖嘅，譬如阿 Michael 呢一种就系啦，容易对一件事情咧感到热衷噶噃，而且都喜欢将自己嘅梦想理想化。性格基调咧系属于一啲洁癖型嘅、有过度。嘅自信，我行我素，系咪？但系走上失败之路嘅话咧，就会咧觉得自己喺呢一段时间唔开心嘅。咁但系咧呢一类型嘅人嘅咧，为实现自己嘅想法咧，系会全力以赴嘅。你系会发挥个人最大嘅实力嘅。由於咧凡事咧都興趣濃厚、好奇心十足，又追求變化，所以經常能夠提出各種各樣嘅企劃案，係咪？ 哇！ 你成日經常係啦，我哋嘅節目啊，點樣做啊，咁樣你係會有好多點子嘅。一旦缺乏信心嘅話咧，就會埋在自我嘅陰暗角落嘅時間咧，比一般人比較長嘅，係咪好準啊？ 翻唔翻咗上嚟？ 係啦，你需要一啲時間嘅。 沉乜耐？ 好啦，另外仲有就係橢圓形嘅面型啦，即係等於好似個雞蛋咁嗰種啦嚇。感性咧係好充。配嘅，亦都善于咧就系同人哋交往，具有就系团体领导者嘅潜能噶。只要 咧開口發言嘅話咧，呢一種人係好容易說服別人嘅嚇。咁、啊、而且咧，再喺能力咧處理棘手嘅一啲難解嘅問題咧，亦都能夠心平氣和同埋接受唔喜歡嘅事物㗎。呢、一類型嘅人幾好㗎。咁又第六型啦，就係講緊嘅就係倒三角面型啦，稍為貪慕虛榮，喜歡受人注目，而且好關心咧引起人注目嘅一啲事件嘅。凡係咧就係啲貴族化嘅嗜好啊、戲劇啊、優雅嘅嘢咧，佢係充滿住憧憬嘅。呢一類型嘅人咧，喺發生問題嘅時候咧，好容易推卸責任，將自己嘅過錯咧就係加諸於其他人，或者係抱怨環境唔理想。由於自尊心係好強啊，被人當面指責咧係會發大脾氣噶。所以若果你身邊有啲咁樣嘅一齊做嘢嘅人咧，你要小心啲啦。 倒 三角面，真係啊！ 即係我而家諗翻轉頭咧，有一個人咧食蛋糕要食最貴嗰啲，即係買嘢俾屋企人咧要買最貴，最最人哋要話俾人聽，我啊依只蛋糕啊，或者我依個朱古力係咩牌嚟嘅，即係驚死你唔知咁樣。 係啊，我以前都試過有一個係咁。係 啦， 係 啦。 有一次嘅就係見到有某人啦。拎咗幾大盒嘅就係一啲酒店好貴嘅蛋糕，跟住拎翻嚟咧擺喺個化妝間嗰度。你知唔知佢講啲咩？佢話：隨便隨便，大家食大家食。係啊，佢話你睇下呢個咧係乜乜乜乜大酒店嘅，佢一定要俾你知嘅。 係啊，佢一定要俾你知。 冇錯，佢話俾你乜乜乜乜大酒店嘅呢個好靚嘅蛋糕，跟住身邊嗰個講咩就話 我先買到 㗎，好難先至可以買到嘅。你哋跟住佢下一句就係、你哋冇乜幾可，隨便食。 哇！ 係 啊， 跟住到最後尾就係冇人食，全部都。摆晒， 你咁样讲 嘢，你点解要咁咧？你又要拎翻嚟请 咪 大家？ 系啊， 大家冇乜几可，随便食。就係、呢種咁嘅類型嘅人啦，佢就係倒三角，一陣間喺咪後我話俾大家聽係邊個嚟啦。好啦，另外仲有嘅就係混合型面啦。咁啊講緊嘅咧就係頭先你講嘅，你會見到佢就左邊面，有三千八角，右邊面又點解呢度有突出嚟嘅咧？咁即係你好難將佢嘅面 歸類。 歸類成為一種嘅呢一種，我就將佢撥去咧，就叫混合型面啦嚇，唔會積極咁樣咧對外發展自己嘅慾望啊，容易咧就係順從接受別人交代嘅嘢，中意安靜嘅事物，對於冒險泛濫嘅事咧係冇興趣嘅。最典型嘅戀家型呢一種咧就係傾向於安定嘅生活，唔會為工作而捨棄同家人共處嘅機會嘅。喺行動上當然啦，欠缺咗堅持到底嘅耐力啊嚇，所以經常會因為時間嘅限制而將自己困住嘅。咁呢一類型嘅人嘅話咧，你就要小心啲啦，同佢共事。好啦，咁啊，當然啦，陣間翻嚟嘅話，我哋真係會有我哋今日嘅心理測驗同大家玩下。 好， 頭先你可以從面上睇到一個人嘅性格，同埋佢究竟喺行動力上面係一個點樣嘅人。咁至於真係係咪咁樣嘅話咧，就見仁見智，信不信由你啦。 好啦， 陣間翻嚟再玩㗎。 好，十二點鐘先聽新聞同埋財經消息。 德国联邦议院选举结束，联邦选举委员会官方网站在当地凌晨公布初步点票结果，社民党以不足两个百分点的差距击败现任总理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在点算所有299个直选选区的票站之后，社民党得票率 25.7%， 联盟党得票率 24.1%， 得票率第三至第五分别是 14.8% 的绿党、11.5% 的自由民主党和 10.3% 的极右另类选择党。社民党总理候选人萧月池说，社民党取得巨大成功，选举结果显示选民寻求变化，希望他出任下届总理。他和联盟党总理候选人拉舍特都表示，期望可以在圣诞节前组建新的联合政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十二点，超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大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呢当然是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的生活啦，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啦，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心理测验时间， 冇错，翻嚟我哋最后一小时风骚浮人啊，有心理测验，好心理婆婆，头先咧讲咗面上， 面上冇错，系啦，咁 啊 头先讲到咧，就当然啦，面上呢样嘢就好难讲嘅，系咪？不过都系同大家讲统计学嚟嘅， 参考下啫， 系啦，参考下嘅啫， 大数据 系啦，好，咁啊而家翻嚟嘅话咧，就同大家玩嘅呢个心理测验就系 Q&A 时间啦，噃，永远咧都系会有。三个咧就答案可以俾你拣嘅，咁你话俾我听系点样，咁跟住就话俾你知究竟你个人系点噶啦。 好， 我想问一下嘅就系两位同学仔咧，有冇话好中意咧就特登去揾一啲餐厅咧去食嘢噶？ 会噶， 小张张就应该唔会系嘛？ 我间中啦，唔多但系间中 啊。就系听人哋介绍话嗰间嘢几好食，咁你会去？ 间中咯，就唔会成日咯。 咁啊，你如果你要去嗰间餐厅嘅时候嘅话，你会唔会做足准备嘅？即系例如话啊，都上网睇下究竟嗰度嗰间嘢最好味系啲咩啊？ 唔会， 或者嘅营业时间系几时啊？唔会去网门订嘅。 唔会 做足准备，即系你一冲埋去你就冲去。 如果人哋话嗰间嘢好食，咁就咁去咯。但系就唔会再上网 search 下几多点啊，最食咩啊，就唔会咯。 我都唔会嘅， 因为我对食嘅研究唔多嘅。 哦，咁但系如果人哋话介绍嘅话，你都会有兴趣去试下嘅。 系，但系就唔会因为咁而爬文啦。 啊， 我会做足功课嘅。我最近咧就想响乐富食一个早餐，唔系一般茶餐厅嗰啲早餐。咁就我嘅 set 定嘅目标就系50-60元一个早餐。我终于俾我 点解要乐富咧？即系点解专得我 近啊嘛？ 食早餐啊嘛， 系啊。咁我就查埋营业时间，就八点钟。咦，我都计过，咦都 OK 喎，但我仲未去食。咁就系啦，我真系都会睇下佢有啲咩食啊，等等。 OK， 好啦，嗱，咁其实点解会咁样问呢？就系话对于一啲咧深受好评嘅餐厅咧，我自己本人咧系会去嘅，寻幽探秘。譬如你喺香港又会啦，第时以前去旅行嘅话更加会。 系啊，会啊。 有时你会专登去之前个出发之前，你就会谂定哇。今日咧我要去边间，听日会去边间。其实有时真系会食到自己真系黐线饱一日食成七八餐噶，即系为食个 头个 无憾 分开嚟食咧。 冇，因为你去嘅时间得几日啊嘛，可能你讲紧话得去五日咁啦，哇有成60间餐厅，你边度食得晒？ 你又就埋个区， 好辛苦。好啦，咁如果你话去一间咧就系深受好评嘅餐厅嘅话咧，咁你就个朋友话：我哋一齐去试下，今日一定有开嘅。跟住你哋两个就出门口啦。出到门口嘅时候咧，一去到呢一间餐厅嘅门口嘅时候，先至发现今日又食。 哎呀， 呢个时候嘅话，究竟你嘅想法会系点样？有三个俾你拣。A， 唉，如果先确定啊，营业时间系咁样咪好咯，你会先责备自己嘅，因为你又同你一齐嚟啊嘛，系咪？好。而 B 嘅话，佢就系、是，哎呀，点解你要乱讲啊？话今日有开啊，就责备朋友啦。而 C 就系、是、冇办法啦，今日真系唔系几好彩啊，就直接放弃啦。你系 A、B 定系 C 咧？ 我系 A， 你系 A。就会觉得自己唔啱，系嘛？ 我试过有一次啊，喺台湾啊，揸住一本嗰啲咩旅游书咧，但我冇留意到个旅游书咧，可能几年前出都唔定啦，因为 我都试过 去到咧。人面全非啊！成冇咗依家嘢，系咪啊？ 系啊，我都 好失望啊！真系， 系噶， 失望噶。 所以其实真系要做足准备咯。 好 啦，咁 我都拣你， 你都系 A 系咪？好，咁我都系会怪责自己嘅，因为呢啲咁嘅嘢都系抵你自己死啦嘛，系咪？好啦，咁而家我就即刻同大家要讲下啦噃。呢一样嘢就系乜嘢咧？呢一个题目其实可以测试到嘅就系人生不如意嘅原因啊，即系你总会觉得就系自己，譬如可能系做人啊，或者系工作上面啊，会碰到一啲 关人哋事啊，定关自己事咧？ 或者你会责难自己啊，定系会觉 觉得是人哋唔啱咧？咁样嗱，从你嘅事情唔如意嘅时候，会怪责啲乜嘢？可以知道你对于事物嘅处置方式啊吓，又咁样可以见到咧，就系你嘅作法有啲乜嘢嘅问题嘅？点解你会唔如意啊？来自乜嘢地方咧？咁而我哋今日咧就喺直播室里面三个咧都系拣 A 嘅，就系、是、太想让事情如愿而过分嘅绷紧啊，导致咧无法顺利。呢、這个就系有时好可能咧，就系、是、你会面对嘅一啲问题啦吓。你系希望能够透过自己嘅力量咧而获得人生胜利而努力嘅人嚟噶，相信咧就系只要做就会成功，并且咧系会努力达成嘅。然而咧呢、這个咁样嘅你咧，就之所以会觉得唔顺遂，或者会因为你太过努力啦。有时候你 overdone 一啲嘢嘅话，唔代表一定会攞到好嘅、 等于你追一个女仔，你系咁追嘅，系咁追嘅，会令佢觉得烦、啊。 冇错，人哋 日日打十几次电话俾佢咁样。 讲得好啱、 啊、，overdone 系啦。咁啊，试着咧就系放下你肩上面嘅重担，顺其自然啦。咁样咧就只能够尝试拉开一扇窗啊，一扇门，就会发现咧佢其实咧一拉就开始噶啦，开到噶啦。咁其实咧，有时咧我哋呢一种类型嘅人嘅话，应该要放轻松啲。 即系道门咧拉嘅，你系咁推，系咁推。 系 啦。你下个你话拉啊傻仔， 冇错，形容得好好啊！咁而咧喺我哋嘅收音机旁边，如果系拣 B 嘅朋友嘅话咧，咁就系呢一种啦。哎呀，你点可以乱讲噶？你会怪责别人嘅吓。呢、一种类型嘅人嘅就系喺状态好嘅时候咧，就会好自满嘅，而且好骄傲，导致无法顺利啊吓。你系一个将得失摆喺第一，处事有效率嘅人，好会睇人哋嘅面色，而且好机灵嘅，因此能够做出一个超出实力以上嘅成果。然而咁样嘅你咧会觉得唔顺遂，反而咧就系事物喺进行得好顺利嘅时候咧，状况好嘅时候咧，你就因为会骄傲同埋自满而引起众人嘅反感嘅。咁而咧又或者就系话会喺呢个实力同埋呢个细心作业嘅重要性咧，让事情顺利嘅秘诀咧在于更加注重细节，而唔好咧就系忘记保持谦卑嘅态度。即系其实呢一类型嘅人嘅话咧，最重要失败嘅原因，冇错就系你太过骄傲啦。咁而拣 C 嘅朋友咧就话冇办法啦，系因为运气唔好啫嘛，直接放弃啦。你就系努力唔够，加上太早放弃而导致无法顺利完成一啲工作。你系唔努力又期待好结果，而且又太早放弃嘅人。虽然话只要做到嘅话咧就会成功噶啦，但系又迟迟唔行动，只系喺度怨嘅就系话，其实我有做就已经得啦，有得佢行即系成功啦。你是否会有拖延该做嘅事，并且喺幻想之中有自我满足咧？唔好自我设限啦，或者会失败，但系亦都应该要勇于尝试，唔理结果系点样，接受呢一个结果。果就能够开启你人生嘅坦途， 呢啲叫点到即止啊！吓，试一试，哎呀唔得，算咁就走走啦。 我觉得有时成功系必须要有呢一种嘅耐力同埋嘅就系破釜沉舟嘅精神。 即系呢个方法唔得，试下下一个方法，下一个方法唔得，又再试下一个方法， 系啦，咁先至得嘅。 非常好，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2度气温吓。虽然咧呢个中秋之后啦吓，但系都好似好热。 就算天崩塌地，终结那些患爱还应，别顾着消费不幸，炫耀安稳，自我没定，合上心境，躲以你，就算漆黑遍地，释放最。你 今日继续看不见的神奇旅客，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好，热天气警告生效，翻嚟我哋仍然系心理测验最后一部分啊！ 好啦，今日翻嚟咧就呢一个比较简单啲嘅，咁啊平时好可能咧都有咁嘅情景噶吓。我想问一下嘅就系两位，其实有冇搭呢个地铁嘅习惯噶？ 有有嘅，但系唔可以话习惯，因为都有揸车咯，即系唔会定期坐啦，系啦。 咁啊，强强会唔会比较多啲啊？系啦，咁其实讲紧嘅就即系公共交通工具啦，都未必一定话系地铁。可能會又是火車、啊、又或者是 巴士， 坐呢個巴士、啊樣都會有啲對頭噶嘛。其實我唔知點解一定要咁樣設計。你會唔會坐對頭？ 好似你望我，我望你咁樣， 好辛苦噶，我點解要咁樣設計咧？ 於是你個眼神就飄嚟飄去，費事大家望。 你會唔會噶？我真係唔知擺去邊噶。有時候可能你未必是坐窗口的嘛，即係譬如可能喺兩個咁嘅座位當中嘅話，有時候我成日都覺得唔好意思啊。 而家好啲嘅，有手機咪睇手機。 係 以前冇手機就怪怪。 我就閉目養神咯。 係啦，耷低頭。 我會眯埋眼咯。係啊，費事人哋好似覺得唔知點咁樣。好啦，而家嘅情景題嚟啦噃。 係。 你咧有一日咧就去坐呢啲嘅公共交通工具嘅時候咧，喺前面對座有一個好靚嘅靚女，開始望住你。 點解你一聲幾下嘛？好似 有反應。 哦。 OK， 咁跟住咧你。就要从以下呢三个嘅情景当中，我帮我拣一个。OK， 究竟你心里面会谂到乜嘢咧 ？A， 因为我会唔会件衫污糟咗啊？都有时都会咁噶嘛。 即系自己检测一下。 系啦，又或者 我系咪最好状态咧？ 系咪冇拉拉链啦？都会咁噶嘛。咁而 B 就系、是。个靓女系咪对我有意思咧？想同我倾偈咧？啊，你会唔会谂呢样嘢噶？ 我唔会， 唔会啦， 我唔会咁乐观。 我都觉得你 我唔会咁乐观，我唔会觉得佢会有上兴趣同我倾偈。 好，咁 除非你见过啦，第一眼唔会嘅。 又或者系C啦，就系、是，佢会唔会系识我嘅咧？ 即系佢望住自己 系 嘛？ 佢望住你，即系咁样喺度牛咁眼咁及住你啊！咁你会觉得系有乜嘢居多咧？好，咁啊，小张张啦。 佢揀先咪佢揀咧， 佢揀 C 啊！ 哦，我都系，我都系 C 吓，你都系 C 系咪？我都系 C， 即系今日我哋全部都系好一致啊吓！嗱，其实呢一个系一个社交嘅测验嘅，同埋咧系一种嘅就诊断嚟噶。呢一个测验嘅目的嘅话咧，就系推断咧你自我表演欲。究竟个程度有几多嘅？检视你自己对自己嘅睇法乜到究竟咧系点样嘅咧？咁样好啦，选 A 嘅人就 系 话， 我 系 咪污糟咗咧？ 其实我有一刻我都有谂过会拣呢一个嘅。咁如果你系拣呢个嘅话咧，你系好清楚自我嘅优点同埋缺点，个性系好谦卑嘅人，总之拣呢个啦。我改。咁啊，与人交往咧，你系唔会放任自己嘅傲慢嘅，咁又唔系。咁啊，社交上面咧系富有弹性啊吓，由于能。屈能伸，同任何人都能够和谐相处，同时外表都俾人有一种信赖嘅感觉，甚至乎咧系受到男女性嘅欢迎。你有冇见过有啲人咁就特别受女性欢迎，有啲受男性欢迎？ 有啲男女都中意， 男女都啱嘅咧。哇，呢一啲就真系犀利啊吓！好啦，系拣 B 嘅人啦，咁就是话咧，佢会唔会系对我有意思，想识我咧？ 咁夸张， 系属于内向嘅性格嘅，同大家一起咧喧闹，不如一个人独处啊！呢一种个性系容易造成。形单隻影啊吓，难以被人理解嘅。不过咧，亦都有越深交就越觉得有味道，就系呢一种人啦。你可能咧就系啱啱识佢嘅时候，你觉得佢好乏味，但系识落你会觉得呢一个人系好有意思噶。好啦，咁而喺直播室里面咧，我哋三个都系拣 C， 系咪 ？C 咧就 系 话，佢系我哋识 我 咧， 真系会噶， 所以先至系咁夹住我咧。嗱，我哋系一啲社交手腕一流嘅高手，即使系睇唔顺眼嘅人。都可以同佢相处嘅，因为你绝唔会做出惹人嫌弃嘅行为啊！咁样嘅你喺人际关系嘅应付上面，可以话系相当成熟。你只系识做人咋？ 唔系话你好啊？ 系啊，有社交手腕啫，出嚟就系要咁嘅。 住咗，好多谢好生你婆婆。十二点半后，今日送上片段人间。 原来没有包袱，其实没困过，曾经太懊恼，荒废爱好，抑压得再痛苦。原来状态不错，其实受注目，曾经怕控诉，批判满布，总退缩。原来有种烈焰烧光煎熬。 口中陌路崎岖而独得，前行被赞好，疗伤之后如伸手独斗，孱弱已久必须挣扎，翻身不退后，途中荒谬还抗着漂流，尚有一堆理由献出我有心、没有一点理由沾湿眼眸，实愿继续，明知某劝告想法太浓，收敛得面重，原来常爱追逐，其实没约束，明知有变数不怕碰到小插曲，原来有种极限开辟荒芜，原来有种望兜转才达到，从前就预告，疗伤之后如伸手独斗，孱弱已久必须挣扎，翻身不退后，途中荒谬还抗着漂流，尚有一对 名叫做上有一堆理由显出我优秀。十二点三十分，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让我翻身都能照进优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对警务处高级督察林婉仪日前在沙洲一带海面执行职务期间堕海殉职表示悲痛，并对她的家人致以最深切慰问。事故中三名警员亦堕海受伤，送院治理。林郑月娥对他们表示慰问，祝愿他们早日康复。正在内地进行公务活动的林郑月娥说，警队站在维持治安最前线，一直尽忠职守，保障市民生命财产安全，面对危险亦无畏无惧，令人敬佩。对林婉仪在执行职务时不幸殉职，她和市民感到痛心和难过，公务员事务局及警务处会为其家人提供一切所需支援。前年十一月，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在街站被刺伤案，施袭的31岁无业男子早前承认一项有意图伤人罪和一项伤人罪，今早在高等法院被判监9年。法官杜丽冰说，不论被告犯案背后动机是否涉及政治原因，行为都是社会不能容忍。 案情指何君瑶前年十一月六号在屯门湖翠路摆街站为区议会选举拉票，被告董柏辉当日早上到街站向何君瑶献花，自称是何君瑶的支持者，但其后从斜孭袋拿出一把利刀刺向对方左胸，何君瑶及时闪避，但胸口有两厘米皮外伤，被告被制服。警方在他的斜孭袋入面找到何君瑶的选举传单、28厘米长的刀和刀的包装盒。立法会换届选举12月举行，民主党决定如果有成员有意参选，需要报备党内中委会，交由特别会员大会决定有关人士能否参选。主席罗建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昨日特别会员大会的决定是否故意回避参选，他表示在现时的环境下需要更团结，党内的民主程序要走得比较足。他认同在这个程序下参选门槛提高了，但并非不能达到的门槛。对于有学者形容民主党的决定是暧昧做法，估计是要等所有区议员的宣誓是否获确定有效，罗建熙说不会特别估计谁有机会参选。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59点，升67点，成交金额8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5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9点，跌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6.2升6蚊，美团252.4升7.8。小米集团21.55跌0.5，恒生中国企业87.38跌4仙，阿里巴巴142.6跌7，盈富基金24.94升8仙，中海油8.53升4.6，吉利汽车21.6跌4，李宁86.65跌2.05，快手80.55跌6.3。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84，日元110.59，瑞士法郎0.926，加元1.263，人民幣6.459，英磅對美元1.368，歐元對美元1.173，澳元對美元0.729，新西蘭元對美元0.702。日经平均指数报30,259点，升10点。港金现价报16,33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9.28美元，卖出1,759.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单车运动员李思颖在全运会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赛勇夺金牌，为香港争光。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我是林慧 Barbie， 是晨光第一线的 Barbie。 每日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同一班拍档一起做节目， 可以听到你的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仲有亲子百分百。 为什么这么多温馨的资讯？

片段人间，再见也许不再会。 我叫做阿May，一个在五月出生的人，今年十八岁。我家里有哥哥和爸爸，妈妈在我八岁的时候已经因病离世。老豆一个人，一方面要赚钱养家，一方面又要照顾我和哥哥，所以未到五十岁，个样已经好憔悴、好苍老了。虽然是这样，他对我和哥哥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只要他能力范围做到的，他都会尽量满足我们。不过我就来有一段时间都不可以再见到他了，因为我会去外国读升学，来回的机票钱不少的，加上疫情还未平复，我想我未必可以在放假的时候回来探到他。未来的四年，他会不会好挂住我呢？ 老豆啊， 嗯， 你有冇话俾阿妹知啊？ 我讲嚟做咩啫？ 咁大件事，梗系要俾佢知啦。你依家癌症第四期、啊，你上次都话啦，医生对你嘅病情都唔系咁乐观，你真系唔惊啊？ 唉，噶啦，我知道你想讲咩？你想话可能今次佢读书翻嚟会见唔到我啊嘛？咁啊点啫？阿仔啊！人生无不散之筵席，你听过的啦。我冇病，咁就点啊？迟早都要讲拜拜，系咪？冇乜分别嘅啫噃。 讲系咁讲啫，但系我惊第时佢知道咗，佢会怪我唔讲俾佢知啊。 咁到时你咪推落我度，阿爸唔俾我讲咁咯。阿文啊，你话俾我听，读书最紧要咩啊？专心啊嘛。如果被阿妹知道咗，边有心机读书？挽下手佢仲分分钟唔肯去添。嗱，你千祈唔好讲啊，知唔知啊？ 老豆， 翻嚟 阿哥， 唔好讲啦 吓。做乜嘢？ 嗯， 吓、 啊，冇嘢。 讲紧咩？ 哦，我问你大佬几时拍拖？ 哦， 几时带个女朋友翻嚟俾我见下？喂，嗱，话时话啊，阿妹， 啊、 老豆咧就唔反对你拍拖嘅。 嗯， 但你去到外国咧。你就算识到好男仔，你要分配嘅时间。 哦， 拍拖就还拍拖，书就要读噶，明唔明啊？吓， 做乜嘢啫？无端端做咩讲埋啲咁嘅嘢？我熟络都未有一撇，你定啦，老豆，我识做噶啦。 哦， 系啦系啦系啦，唔使惊，老豆。阿妹咁残鸡，边度咁易有男仔顶得顺啊？ 系啊系啊，你啊最好，睇下你啊，成个文弱书生咁样啊，大风啊，你冇出街添啊，一吹啊，吹到你上天啊！ 你哋好似细路仔咁，喐啲就嘴啄啄。啊，好啦好啦，嗱，我去开饭，你哋坐下先吓。 阿爸，我帮你手啊。 你啱啱喺街翻嚟，换埋衫，洗埋手先啦。 嗯，系啦，洗手先啦吓。 嗯，好叻咩？ 点啊？够钟噶咯噃，好行啦！哎呀，你两个啊，飞机人唔等人噶。 老豆啊， 嗯， 我唔舍得你啊。 嘿，傻女嚟噶，而家科技咁发达，你揸一部手机，我揸部手机，开视像又见到又倾到，有乜嘢唔舍得啫？唉，话唔定过到去啊！你都唔知几 free 啊！到时啊，阿爸叫咩名你都唔记得， 系咯系咯，得闲咪用视像倾偈咯， 系咯， 我同啲 friend 都系 倾偈啦，系得唔得啊？好啦， 阿爸， 我唔舒服啊，我唔送你机啦吓，阿文啊，你陪佢机场，嗱女你小心啦吓，知唔知啊吓？ 我去到咧会尽量搵啲 part time 噶，我希望可以凑到钱，暑假嘅时候我买机票翻嚟探你吓。 千祈唔好啊！读书就读书，立乱搵埋晒嗰啲唔知咩非法 part time， 又惊撞到衰老板哈利，又惊俾人捉到踢你翻嚟就死啦。阿爸冇事啦，我老虎都打得几只。唉，总之你读晒书你先到翻嚟，知唔知啊？ 啊，你唔好搞咁多嘢啦，一阵间咧，人捉到添啊！ 阿爸， 咩啊？ 咁你自己保重身体啦吓。 得啦，唉， 阿妹要行啦，要行啦， 行啦，行啦，行啦，走啦， 走 啦， 老豆， 拜拜，拜拜， 拜拜。 望住佢闩门嗰一刻，我觉得自己双眼有啲发黑，好似想晕晕地咁。因为我知道我同佢今日讲完再见之后，可能都冇得再见。 我翻嚟啦！ 啊，咁快嘅？你唔送埋阿妹相机先？ 老豆， 做咩你又翻埋嚟啊？你做咩呀？你唔系相机咩？吓、啊？ 阿哥话咗俾我听啦。 哎呀，阿文啊，我叫咗你唔好讲啊！你睇下你，去到一半都要翻嚟。 唔关佢事噶，因为我见到你呢一排成日都话辛苦，个面色又咁差。我头先问阿哥，知唔知你系咩事？佢最初唔肯讲噶，系我逼佢讲噶。 哎呀， 老豆，你都知道我唔识讲大话噶啦，系咁问，系咁问，我都唔知点答，又惊如果唔讲，佢第时真系会怪我噶。 嗱、嗯，女，咁你而家知又点咧？书都系要读，你都系要去。 我唔去啦，我要留得嚟服侍你啊！我要陪你睇医生，你唔肯食药嘅时候，我会好好地氹你。你闷嘅时候，我会唱歌俾你听。你记唔记得啊？我细个嗰阵，你成日都要我唱歌俾你听噶。最中意听嗰一首《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阿女啊，得啦得啦，你而家十八岁啦，你有自己嘅前途，你坐喺度陪我鬼用咩？系，我系有病。我是身体不好啊，世事难料，或者我仲等到你翻嚟呢，你何必晒咗个学位啊？考到间咁好个学校，咁辛苦啦有个位，你何必放弃先得噶？ 我唔知道你有病就话啫。如果我知道，我仲走咗去读书，我点向自己个良心交代？我点向阿妈交代啊？老豆啊！你俾我留低啦！ 唉，如果你一定唔肯去，我都冇办法啦吓、啊。你都咁大啦，唔通我夹硬捉你上飞机咩？不过如果你唔走嘅，阿爸走咯。 吓， 我搬出去搵间劏房住。你搵我唔到嘅，你冇得照顾我噶啦。 阿爸， 唔使玩咁大啊嘛。 我话俾你哋听，我最大嘅心愿系乜嘢呢？就睇住你哋独立成长，有自己嘅天地啊嘛！你觉得你陪住我，我望到你喺我身边，我开心咩？错啦！能够见到你一个二个有各自嘅发展，有光明嘅前途，先系我一生人最大最大嘅满足。所以如果你唔走，我走，你哋以后咧就唔使揾到我噶啦，我话俾你听。 老豆啊，你唔好咁啦，好唔好啊？ 如果你想我开心呢，你而家同我攞起你嘅行李去坐你嘅飞机，我应承你，到你读完书翻嚟嗰一日，老豆会精精神神、开开心心去接你机，你信我啦， 老豆。 阿文。仲陪阿妹去机场，你真系迟到噶啦！你睇下个表。 阿妹啊，听阿爸话啦。 冇啦，老豆啊，你自己小心身体啦。 嗯，我会啦。再见啦吓。 唔准讲再见，再见呢两个字太唔开心啦。我哋讲迟啲见。 好啦，迟啲见啦。 阿爸。迟啲见。 坐喺候机室，一幕幕细个嘅时候嘅片段又喺我嘅脑海出现。爸爸同我剪头发，整到成个汤碗咁， 我喊咗好耐好耐。爸爸带我去食糖水，点知我倒泻晒，好热嘅糖水淋落佢对脚，佢都冇闹我，净系猛咁问我有冇事，仲即刻帮我叫我另外一碗。老豆，你应承过我，四年之后要嚟接我机，你唔可以呃我噶，你一定要嚟啊，一定要啊！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怎会看不到？虽说演你角色实在有难度，从来虚伪以待，何不给个拥抱？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多痛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哪怕遥遥长路多斜，你爱我爱多些，让我他朝走得坚壮些。你介意何干涸，有靠谁施舍？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怨我坏，可知我只得你承受我的狂。 送俾大家片段人间，希望每一天咧，大家都珍惜身边嘅所有屋企人啦、亲人啦、喜欢嘅人啦等等啦。 冇错， 嗯， 哇，呢首歌都好犀利啊！ 好犀利吓 ，OK， 好，咁希望每一天三个钟头为大家风骚放人带嚟又开心啦，有时有少温情啦，有时有少少 眼泪啦， 不可思议啦等等啦。马老师今日中唔中意啊？ 好中意，好中意边个啊？我特别喜欢呢个故事。 OK， 系啊，我幻想自己系哥哥嘅时候，变咗一个老哥哥。 OK， 所以都系 Otten 我哋嘅。小鲜肉，佢真系演得 帮我哋演出， 系啊 ，OK， 好，每天唔同嘅故事啊，听日到系李姨婆送上佢剧本嘅， 冇错。 好，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交俾我 Lazy Kong， 每日都要笑， 冷光系嘛 ？Lazy Kong， 听日十点风骚浮人喺呢度，再见大家， 好，拜拜， 拜拜。错错吗？这样爱心，你不必一次尽。浪漫就自走吧，要慢学细饮。 也性感。我只想爱一生，绝不间断，在你爱意之中日夜晚行。让我追，让我追下去，要每日追多一些，追得更深。